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咧！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开始咧就系星期四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天咧嘅天气咧就麻麻地啦，突然之间又会落下啲大雨啊，咁啊，普遍嚟讲咧都系俾呢个雨水咧就笼罩住噶啦吓。而家咧就28度嘅气温啦，咁啊，相对湿度88%嘅，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朝头早嘅时间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啊，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频道啊，喺呢一个嘅晨光第一线有白权路朝头早啊都陪住你哋。咁啊，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9月17日啊，新嘅一个月咯。点解啊？9月17日都新嘅一个月，系啊。农历嘅8月初一，哦，明晒。 晨光每日一格， 记唔记得咧？我哋成日都睇好多嘅电影啊！呢啲电影咧，好多英雄嘅，即系讲英雄嗰批啦。英雄系列咧都有好多嘅，唔同派系嘅又有。好啦。就算我哋唔系讲美式嘅英雄，讲港式嘅，由以前一啲譬如古装嘅，又主角会系英雄啦。警匪片啊，即系有阵时候会见到哇，警察又系英雄。原来喺我哋嘅心入边咧，我哋好需要树立一啲嘅偶像去到俾自己，即系难听啲讲，哇，真系好似朝拜咁样。点解咧？其实我哋好需要一啲嘅英雄喺我哋嘅心入边。作为我哋好似一个把一把尺，一个指标。不过当自己成为人哋英雄嘅时候，可能个感觉又系另外一番嘅滋味啊！但我哋普通人都系需要一个榜样，去到咧就系跟从，去到参考、参照。有阵时我哋需要嘅英雄人物啊，但系如果佢系过于强大嘅时候咧，原来又有第二个嘅哲学出咗嚟嘅人。好容易咧就会迷失英雄，某程度上啊可以咧就系正面嘅，但系只要佢一起咗歪念，可能佢就会变成一个嘅反面，变成一只怪物。其实越大嘅英雄，佢嗰个嘅叫做能力亦都越高啦。啊，蜘蛛侠讲嘅责任越大，但喺我眼中咧，好多时英雄佢个位置越大嘅时候，就好似佢一座山咁样，一座山亦都咧就越高啊，越大座嘅。相对来讲，它那个叫做可以由太阳折射出来的阴影，为大家遮住的一些层面会更加广泛。越大的层面，可能也都有越大的另外一面。所以凡事呢永远都有两面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好了，可以用英雄借镜，也都可以用英雄的处境去到借镜。会不会很多时在我们眼前的都是一些镜花水月，令到我们产生幻觉的事情呢？不知道你又会怎么看这句说话，你又会怎么看眼前的英雄，你又会怎么看心里面的英雄。这首歌曲《幻影》。 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胡言乱语，心思交碎，仍未带出合意志。假若可接触镜中影像， 也许一切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里尽藏着许多未了事，灿烂的晶莹代表丝丝爱意，暗里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眼，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底。怎去开始接触这段情，仿佛知道不会容易，睡梦里追忆里再寻觅你的影子，你在我的心灵泛起丝丝爱意，你却无法停留，让我逐梦留住你。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幻象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每个冷冰的晚上那温暖都在我心。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底。幻象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叫我每一个晚上也可抱拥着你。 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今日天气系曳曳地，28度嘅气温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啊31度。希望唔好俾嗰啲叫做行雷闪电声啊，搞到你咧就个人腾腾震啊吓。有阵时咧，我哋成日都话，哎呀，一吓亲咧就容易啊，好高血压啊。啊，高血压咧就系指啊，血压嘅持续嘅处于一个叫高水平嘅一种嘅疾病啦。啊，血压咧就系当心脏呜收缩，咁啊将血液咧就放入动脉嘅时间啦，所加诸动脉嘅一啲叫做血管壁嘅压力嚟嘅。我哋需要维持一个正常嘅血压，无论上压定下压都系啊吓。如果突然之间发现咧，可能啊嗰、那个嘅叫做血压有问题嘅时候咧，都需要咧就系及早啊揾医生咧去到帮忙嘅。高血压一般嚟讲咧都冇话特别嘅病征嘅，咁啊患者通常都可能会出现并发症之后先至会患病嘅，所以高血压都被称之为咧就系隐形嘅杀手。要揾到呢啲隐形杀手咧，非常之困难啦。咁啊，高血压亦都可能会引起譬如头晕啦、视线模糊不清、头痛、好攰啊，块面咧可能会红卜卜啊，都唔出奇。咁如果你话有冇办法预防嘅，永远都系噶啦，均衡嘅饮食啊，例如咧特别系嗰啲嘅低盐啊，嘅食物啦，咁啊 飲酒食煙呢啲梗係唔好啦。多啲咧就係做一啲嘅運動，亦都可以咧就有效可以預防呢一個高血壓嘅。過度嘅肥胖啊，或者成日睡眠不足啊，生活壓力大，都有機會咧有呢一個嘅問題嘅。所以咧健康咧，記住係自己嘅。咁啊，發覺自己一有呢一類型嘅症狀嘅話，一有啲乜嘢最好咧量一量血壓，一有問題即刻去揾醫生睇一睇咯。多啲运动系好噶，不过唔使下打鼓嘅。运动都有好多系柔和啲嘅，拉下筋其实都消耗卡路里噶。 他从此行远了，一个撑过烦扰。他吸气，昂然挺腰，就举起他家里重担。绝绝直立多平顺通通尖酸轻挑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增鲜无业小伙子跟单亲母亲甩开身算抗拒顺命的就冲线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搭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出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那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恶运面前谁退卸 来自 Rubber Band 他们的音乐作品叫做建议 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一间学校他们很需要就是一个钢琴去到教授他们的一班小朋友于是乎他们的校长他们的老师就写了一封信给一间大型的汽车公司的老板就跟他说喂可唔可以sponsor 我哋一组嘅钢琴啊？咁有回复、哦，回复咧就加埋咧啊少少钱，$100一组钢琴、哦，$100，好多人咧就话到，搞错啊！啲汽车公司咁小气嘅，但系其中一位老师就睇咗呢封信。除了$100之外他还看到信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到、虽然我捐的钱是少但是其实这一年花生的收成会很好可以获得很好的利润。因此都希望呢你们可以在学校那里种植。那一年这位老师真的很听话他 佢觉得人哋虽然冇送钢琴，但唔系我哋开口话要人哋送噶嘛，人哋咧俾咗其他嘢，俾咗花生我哋，佢就动员好多学生一齐喺度种花生。诶，估唔到花生嘅收成非常之好啊，学校都可以获得好可观嘅利润。因此唔单止一年，甚至乎第二年，佢哋亦都种咗好多嘅花生嘅种子。过咗呢啲时候，老师就攞咗呢啲种花生卖出去嘅钱买咗钢琴啦。佢自己忍唔住，再写多封信去到咧，就系俾呢个汽车公司嘅会长。信入边提到系咁样嘅，啊，非常之多谢你啊，因为你捐助嘅钱俾我哋去到种花生，而且更加提醒我哋可以点样种，令到佢又会有好嘅收成，卖到好嘅价钱。于是我哋就将呢啲嘅钱买咗个钢琴啦，所以好多谢你啊。后来佢哋都得到呢个汽车公司会长嘅回复、哦。今次嘅回复更加多咗呢，就係10,000元嘅支票。佢就话到啦，我以你呢一位嘅老师为荣，因为好多人话我捐钱捐得唔多，好多人埋怨我哼小气。但係你唔单止感谢我，仲送花生俾我添，令到我好感动。呢、这个会长话喺呢封信入面，我俾咗100,000元嘅支票你，用作学校未来发展嘅经费。日后若果再有需要嘅，你即管同我讲，唔理几多钱，我全部都会捐俾你哋。好多时我哋真系有冇得人因果千年记？冇啦，人哋俾一啲嘢嘢我哋，我哋可能唔中意。但我哋冇谂到，可能原来系有其他好嘅用处。你会唔会忽略咗人哋对你嘅关怀呢？你又会唔会发现原来喺我哋嘅生活入边，生活得幸福快乐嘅时候，唉，原来自己都冇珍惜到。有阵时快乐幸福放喺我哋眼前，系真系要我哋去睇、去探索、去品尝。 何时陌生的恨人？来回眸身边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习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心锁。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为何幻想等到什么？怀疑幸福再来临，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亦可温饱我的心。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太多，不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生疏，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出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还想等到什么？关了，关了，想不开也开。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嘅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最高可获500万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搵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下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6:35嘅时间啦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就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咧陪住你哋喺朝头早星期四嘅早上，9月17日啊，咁啊农历八月初一嘅时候咧，咁啊同大家见面嘅，咁喺透过呢一个嘅收音机嗰度啊吓，咁啊喺空气当中啊相遇，咁啊出边嘅天气啊都唔系好稳定，咁啊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1%，今日见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暂时就会去到早上嘅8:30。咁啊，呢一段嘅时间咧，大家都好关心嗰个嘅譬如会唔会有啲热带低气压啊，影响到香港咧？咁啊，未来嘅天气咧，其实星期五啊，风势颇大，仲有涌浪啦。下个星期咧都系有骤雨噶啦，咁啊，雨势都系。有時大有時細啦，不過呢幾日咧，咁啊天文台都喺個九天預警嗰度就話，星期五六日咧都係會大雨嘅，咁可能都有少少跌埋心水啊，留翻喺啲室內嘅地方咧，就係、是、做一啲消遣嘅活動啦，咁啊唔使下去到郊外嘅，咁啊而家嗰個叫做限聚令咧都冇之前收得咁緊，咁但係雖然話就話留翻喺室內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啫，咁但係咧都要記住保持社交距離啊，勤洗手啊，戴好口罩咧，呢啲咧都係我哋一定要做好嘅事情嚟嘅。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一个问题我自己都非常之关注啊，可能咧都几多时候咧会出席一啲咧就系有关于禁毒嘅活动啊，无论系自己有份帮手嘅，定还是可能出边咧都有啲譬如系唔同嘅委员会咧都会邀请咧就系我去鼓励一下一班嘅年轻人，或者咧叫佢哋咧就远离呢一个嘅吸烟或者远离呢一个毒品。我睇翻咧就系整体嘅一个香港啊吓，咁啊报章都话到咧就系、吸毒嘅人数喺2020年上半年本港吸毒嘅情况系点样咧？接触毒品嘅情况系点样咧？较2019年同期咧就下降咗7%，由3703人下降至到3459人嘅。咁但系有关数字其实都系可能受到疫情嘅影响，令到咧就情报机关啊，咁啊接触到咧一啲吸毒嘅人士，有可能咧就系因为咁而减少，亦都可能咧就系需要咧就更加多嘅时间，先至咧就情报到呢啲嘅资料去到档案室又有关系啊吓。不过咧都系会密切留意住下半年啦，即系情报嘅吸毒人数。咁我哋梗係希望咧人數啊去到零啦，係咪？依賴毒品咧，絕對唔係一件咧理智嘅事嚟嘅。即係我自己咧就唔煙嘅，咁亦都毒品咧亦都冇掂過嘅。咁我亦都好彩喺我身邊嘅環境入面啦，咁由細到大識嘅朋友咧都唔會咧就係有一啲嘅引誘啊，唔會有一啲嘅叫做利誘又冇咁樣。 由細個開始接觸到嘅一啲叫做正面嘅信息咧，就係當你遇到一啲可能唔開心嘅事情嘅，咁啊唔會依賴咧就係毒品啊，反而咧就係會去做運動，用呢啲咧可能啊有啲人會覺得喂好老土啊，但我覺得永遠咧非常之有效嘅方法咧，去到咧就係對抗你呢啲唔開心嘅情緒啊。嗱，被情報啊，這個吸食大麻嘅人數亦都較2019年同期下降5%。今日喺情報嘅21歲以下嘅青年吸毒者當中，大麻繼續咧就係最常被吸食嘅危害精神毒品，佔咗咧就係總人數嘅50%㗎。吸煙啊，危害精神毒品人數亦都較去年同期下降21%。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好了啊，大家记住，如果市民呢需要就是求助的，可以利用呢就禁毒处即时通讯服务98186186，或者呢就是24小时的热线18618的，大家就记住这些电话号码啦啊，一发觉呢就好像呢有引诱、哦、又或者就想现在这些譬如你吸开的要戒毒的要戒烟的，呢啲電話咧都係幫得到你嘅，咁當然啦，記住任何時候都好，咁啊做運動或者同朋友傾訴咧，先至最好嘅一個咧解決啊你眼前問題嘅辦法，就千祈唔好依賴一啲譬如煙啊、酒啊，甚至乎係毒品啦、啊。 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求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总是春意。 一生嘅混音版本嚟自张国荣《春夏秋冬》。有阵时咧，即系可能大家会压力大嘅，咁压力大有咩办法咧？咁啊啱啦，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Q L 咧，咁啊 Circle 就会喺度同你讲压力大有咩办法解决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 O 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哎呀，嚟到星期四嘅时间咧，个人咧又有啲闭翳嘅感觉。点解咁讲啊？过三日啊嘛，嚟到星期四啊，即系电池都冇咗一大橛电啦，系咪？咁啊，又系时候啊，揾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上到上嚟，为我加加油、打打气，同我哋嘅听众又俾下电咯。早晨啊 ，Circle。 早晨，小白，差电时间啦， 差电时间又要啦。今日咧有冇办法将我哋嗰啲负能量啊、情绪啊，或者嗰啲负面嘅谂法咧，全部弹走佢，又帮我哋充足电先？ 今日咧好想咧讲一讲翻咧，即系我哋都我成日都讲四只字咧，就系即系知己知彼啦， 百战百胜。 系啊，即系咧要认识，透过认识你就可以更加知。多啲嘅技巧啊，即係一啲策略去對應一啲挑戰啦、 啊。 咁咧，所以我就想講翻咧，就是、我哋成日講壓力，壓力啦，每一個禮拜都喺度講有壓力啊，有壓力。咁其實壓力係乜嘢嚟嘅咧？即係其實 Circle 之前都成日都講，不過咧就好想都講翻最近咧有兩樣嘢，我哋都常多遇到嘅 Circle 自己咧都有遇到。嚟噶，即系过去呢几个礼拜，而呢啲嘅因素咧，其实系影响我哋咧会有压力嘅来源。 压力咧系由无形变成有形啊，即系最惨系嗰样嘢咧，佢好似唔觉咁，但系喂，佢真系影响到我哋身体啊，会影响我哋嘅情绪、啊，开始已经咁样啊。 系因为我哋成日讲咧，其实压力咧系即系身体发出一啲生理或者心理嘅反应啦。因为我哋身边咧有好多即系嘢咁。喺度轉變緊啦，而令到我哋咧，即係俾一啲信號我哋了解翻，咦，原來我哋即係透過壓力，可能緊張啊、焦慮咧，係令到我哋，咦，原來有壓力喺度，我哋要應付一下啦。咁我因為想今日咧想分享其中兩個壓力來源咧，其第一個咧就係一個人際關係啦，我哋都成日講話啊，人際關係好啦。好得滯有時都係壓力嚟嘅，因為我哋應付不下啦。 係喎，我冇諗過好得滯都係壓力，我淨係諗 太多朋友啦， 差得滯咁點算咧？咁樣 啲人成日諗差嘛，但係當你太多朋友嘅時候咧，即係有陣時應付唔到，好似哎呀，我又好似得失咗呢啲朋友喎、 啊， 甚或乎即係你太多去睇一啲信息，我哋都成日講都會係一個壓力啦。係有陣時會喺啲網上又會鬧交啊，喺啲群組又鬧下交，又會有啲壓力啦。咁、 啊 另外咧，就話 Circle 咧最近都會遇到啊，即係但我同你都遇到就係個環境嘅轉變啦。你知疫情都影響咗我哋咁耐啦。咁、但係咧，原來嗰個環境嘅轉變咧，就係、是、有好多咧。我最近就聽到啲朋友講移民咯、 啊， 即係都殺到埋身啦。哦，我啲好好嘅朋友咧都話、哎、我會走啦咁樣啦。啊，原來呢啲咧都係壓力嚟嘅，因為你嗰個人際關係，原來你適應個環境，因為人哋嘅轉變都會對你帶嚟一啲嘅唔同嘅變化噶。所以咧。你會發覺，咦？點解近排我又冇乜特別啊？但係硬係覺得囉囉亂，即係自己冇乜嘢。 唔聚財，但係又好似、哎呀，個人好似越嚟越差。哎呀，係啊，有陣時大壓力咧，甚至乎會抱怨點解呢排運氣好似又唔同咗咁樣。呢啲都會 好納悶咁樣咯，成日都 係咯。 除咗話冇得出街之外咧，最近因為我聽得太多寫一個即係關於移民啦，或者即係。可能轉下唔同嘅生活環境啊，咁樣咧，嗰啲你收得太多啲信息，原來冥冥中，因為可能我自己都冇諗過改變，但係因為你身邊如果譬如啲朋友走，你都會其實有影響噶嘛。咁變相原來以自己嘅情緒咧，都會唔多唔少咧、 啊、 出現一啲嘅狀況嘅。 人咧好容易咧就係、是、會覺得啊，我而家生活緊喺一個叫安全區入邊，咁啊舒服啦。一有改變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又會焦慮，焦慮就產生壓力。不過咧，因為大家冇諗到一樣嘢，其實喺人生入邊改變先至係常態。 都系噶，因为有啲嘢你知道，即系一出生你就要接受离开噶嘛，即 系 好做灰咁。但系呢个系事实嚟噶啦。 呢个事实嚟嘅。 系啊，咁例如有啲识咗好多年嘅30年嘅朋友，佢突然间话我要离开香港生活啦，咁佢喺你身边30年，你成日都可以即系得闲见到，但系突然间见唔到，其实嗰个情绪变化咧都会喺度噶。咁、另外啦，就讲起就话情绪变化，我哋有阵时咧会点样去帮自己或者帮你身边嘅朋友，甚或乎我哋以前成日帮啲小朋友去做，就系话我哋点样去表达我哋嘅情绪呢、我哋成日都讲啦，情绪有分正面同埋负面啦。我又问一下小马先， 系啊系啊吓。 负面情绪你唔使答我啦。如果你要形容正面嘅情绪，你要有啲词语去点去用中文啦、去形容一下。最简单啦，我答咗先，开心咁就 嗱，快乐啦，啲小朋友都识啦，开心快乐啦。 有咩咧？你会用三个啊？ 三个啊？ 简单啲。 今日好正。 正 系啦， 咁都系开心啦、 啊。算唔算咧？即系譬如一个唔系我哋学校学嘅一个词语咁样，我今日好正啊，咁样得唔得？ 通常我哋呢啲即系社工就话好正，即系点解啊？ 哦，咁你都可以咁样继续问我嘅。好、 啊、 正咧、 啊， 就即系我嘅心情有一种豁然开朗啊，咁样咯。 啊，即系开朗啊！ 系啦，开朗系啦，同埋我今日咧个感觉咧好舒畅，得唔得咧？ 系摸到眼茶啦呢个。 呢个摸到。系啦，今日感觉好舒畅。仲有一个，如果要我讲嘅话咧，我就会话，今日嗰个嘅冇烦恼咁样，就剔除咗个 轻松啦， 轻松系啦，冇烦恼，轻松得唔得咧？ 系啊，得啊，因为咧，我因为我系有少少即系猫屎喺手啦， 我冇噶。 舒畅咧就系我猫屎上边有噶啦、或者舒服啦，你会好雀跃啦，轻松啦，满足啦，兴奋啦，你咪觉得呢啲都系一个即系就算平静啊，哇！你一个人好平静都系一个好即系。好紧好好好嘅状态， 系啊，沉淀啊，人真系好需要沉淀噶、 啲家长你会成日话好欣慰啦，系咪？ 系啊， 系啊， 好感动，好感动啊！仲有， 当你突然间去谂嘅时候咧，嗱，我就冇小法咁叻咯。有阵时我真系会未必谂得到，我最多谂起舒畅，我都系谂起舒服咁样咯。但原来头先我哋讲下讲下咧，都有好多呢啲词语。嘅去形容正面情緒，因為咧我最近咧都試過問下朋友咧，佢哋突然間詞窮咧，佢哋唔識得去表達翻，即係或者我唔開心嘅時候，你會點樣形容啊？唔識講啊，突然間。 哦，咁樣。 係啊，所以點解我今日好想講俾大家聽就話、是。我哋都可以幫自己咧去搜集多啲呢啲詞語。其實網上面你 search 下啲情緒嘅詞語啊、情緒面譜啊，其實有好多嘅英文版、中文版都有，去幫自己咧得閒去。或者你睇下啲厌恶词啦，帮俾自己今日一个厌恶词，究竟我系平静啊？哦、啊，今日都舒畅啊！ 今日轻松啦， 都好轻松啦。系啊，今日见到个今日天气真系觉得好舒服嘅，即都可以帮自己去表达翻自己嘅情绪，正面嘅情绪啊，帮佢表达啦。啊，如果负面情绪，我哋成日都会即系你讲三个都应该好容易讲三个啊。如果讲三个负面情绪系点咧？ 惨啦， 惨啦， 无谓啦。唔知点啦，咁样啦，好大家嘅情绪啊，呢个系 可能有好多会讲话，好好惊啦，害怕啦，好激动啦，好挫败啦， 愤怒啊， 我就多成日会用愤怒系 model answer 啦，呢个有疑惑啦，同埋我成日都会用好无奈啦，因为我又未去到好大起大落，但系有阵时去到一啲状况，我就会讲。好無奈咯，係啊，咁我原來咧，或者好內疚咯，有陣時做咗一啲嘢，好似即係係啦，好似即係做得唔係幾好咁，有內疚嘅感覺啊，咁樣啦，可能咁，所以呢啲咧，我就今日好想咧建議大家咧去幫自己啊，去製作一個情緒嘅database 啊，去幫自己。如果突然間我唔係好識得去形容自己情緒之後，都望下啲emoji，或者你望下呢啲 model answer，形容一下自己情緒去抒發一下，或者你幫我哋小朋友咧，我哋會用一啲紙碟啦，食嘢嗰啲紙碟咧，叫佢試下畫下嗰個面譜，跟住再去講嘅。其實我哋譬如平時同事間，你揾張嗰啲 memo 紙咧。画个即系 emoji 咁样，你画个圆圈嘅，叫佢自己试下填落去啊，或者你见佢今日嬲嬲地，你叫佢画一下，咁啊讲下有个工具，咁其实咧呢、這个都好紧要， 系、這個、 因为即系 这个都是重点，即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到检视了自己那个叫做情绪指数 的状态， 是啦，状态。因为 Sergio 道出了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情绪的关键位，或者我们今天情绪的出发点在哪里，状态怎样呢，我们就可以好好控制得到自己，令到自己可以将个压力就尽快剔走。哇，这个真的很关键。朝头早又 可以跟同事倾下，有时候都是帮到其他人 嘛。嗯，啱啊啱啊。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现在拿支笔，或者你不想拿笔的，不想那么麻烦的，你在个脑入面都想一下一个圆圈，你会画啲乜嘢情绪喺入边咧？或者嗱，而家大家都有好多手提电话啦，有好多嗰啲叫做群组啦，喺你一班朋友嘅群组入边，你今日不如试下 send 一个 emoji， 咁啊 send 啲乜嘢去到鼓励大家咧？咁啊呢个就可以令到成班可能朋友咧都已经大家正能量又多咗。 系啊，唔使成日讲起其他唔知话题。 啱啊，大家不妨 自己心情咯， 不妨试一试啊，好嘛？今日朝早唔该晒 Sergio 先，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拜拜。 仍似有醒觉和悲凋，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旧细味。如果我走向你一生，还吻着永恒如一生，唯在边何时就震下了心机，仍愿爱人如昔，问明晨起，切莫记不起，愿着到人是知，进入奇迹会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 品，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八分啦，咁啊，听埋农夫帮嘅精选先。我都提下你，二十八度嘅气温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转头咧，晨光第一线咧，分途广播之后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多人而家都吊紧呢种瘾啊，叫做

早晨，早晨啊！七点零八分嘅早上时间，星期四嘅朝早，确系咧出边咧连啲淋淋啊，落住雨咁样，希望咧就冇影响大家嘅即系去翻工啊，或者系有啲咧开始要翻学咯， 系啊，准备定啦 吓，唔好影响你路上边嘅行程啊。咁啊喺呢一度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就有阿小白。继续镇守喺度，咁亦都加入我彭仔喺度啦。 早晨， 咁啊，今朝阿小白应该再早啲五点零钟嘅时候， 系啊， 个雨势大唔大咧？ 嗰阵时就冇乜嘅，但反而我啱啱翻到嚟广播道嘅时候啦，咁啊一喺我哋个停车场一落车咧，哇，真系！贵人出门招风雨啊！原来一落车嘅时候，嗰、一扎雨咧，沙真系搞到我嗰阵时全身湿晒 啊！咁我正话咧都系冒住雨咁样翻嚟电台嘅，咁还好，咁雨势咧都唔算话咧系好滂沱咁样，咁希望咧今日揸车嘅朋友咧都要注意一啲路面上面嘅交通状况，咁嗰个红霞咧应该都几有。可能影響到我哋咁樣 係啊，就算即係吹唔到過嚟，哇！嗰啲雨勢啊，睇到呢幾日都真係影響我哋啊。 不過唔知係咪上一次咧，嗰、那個咧，即係本來都冇諗住佢會刮風嘅啦。 嗰、個九號嗰個嘛， 係啦，點知變咗九號風球嗰個風咧、上一次咧就大家唔知係咪即係掉以輕心得滯，睇唔起佢。咁結果咧佢就發爛。 因為嗰個咧就都殺過嚟，殺得都幾快啊！即系， 但系最初真系睇唔起佢噶嘛？ 系啊，个个表佢噶嘛。 咁跟住咧，而家呢个红霞咧，唔知系咪大家唔系好敢再睇少啲风球啦？哇！寻日咧，翻屋企嘅时候咧，好少可咧，嗰啲嘅管理员咧喺个大门嗰度咧迎接你咁咧，已经同你讲定。小心会刮风啊， 哇 可能会一号风球啊，咁样讲定喎、 哇好细心啊， 哇好少河啊，咁早就讲定啊， 如临大敌咁样啊，大家 啊真系奇怪，定系莫非大家都感受到嗰个红霞应该会好劲？呢、个要随时都要密切注意住呢个天文台啊，俾我哋嘅信息啊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小白，咁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咧，都有个台妹喺度噶。 台妹啊，佢叫做唔系即系台妹， 台妹同台妹争好远噶， 争好远啊！ 太美哀喎。OK， 好，我哋就讲翻封路先啦。 边位啊你？ 九龙公园嘅啊，系啊，我系 Sammy 啊。 你系九龙公园？ 哎呀， 佢系九龙公园嘅 Sammy 啊。 OK， 好，咁啊，阿 Sammy 要同我哋睇睇出面嘅交通状况。 好，咁啊，先提提大家咧，九龙公园径咧呢一个啊繁忙时间有可能有挤塞噶，咁所以咧今日经过咧就记得要留意啦。咁啊，九龙公园径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北京道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最主要咧留意翻啦，而家九龙公园径啦去翻广东道，咁就不能够右转至到北京道嘅，咁啊再加埋今日都 广东道不能右转至北京道， 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就啱噶啦。咁、 因为嗰度行车有个路口系可以咁样转嘅， 系啦，所以都真系惊大家平时行开，跟住一时唔习惯咁样咯。咁啊，另外咧隧道方面都 OK 啦。公主道过海都系得少少车龙啫，咁啊，另外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啦。 啊，今朝就唔系阿 Didi 出现啦， 系 又唔可以描述一下佢嘅装扮添。 哦，佢而家 Sammy 嘅装扮好曳啊？ 唔系， 哦， 普通咯， 台妹咯，吓咁唔系嘛？真系普通嚟噶嘛？普通人嚟噶嘛？ 系咯。 我但系啱啱讲起嗰、那个，哎呀，我都冇留意添嗰个台风咧，红咩话？ 红霞， 我今日冇带遮出街。 哎呀，你咁样呢个坏榜样啊，唔得啊！ 唔好闹我咯，记大家记得带遮啊！ 小心啲啦吓， 同埋小心揸车啊！ 搣你啊！ 哇，好搣边度啊？有啲惊。 问你搣，问翻你啊！ 搣空气啊！ 我哇OK， 大家 空气嗰度相搣啦。 OK， 大家交通 好系咁多。再见，唔该 晒。 跟住我哋有阿 O 喺出边淋雨啊， 系啊。 早晨啦、啊，朋友，早晨，小白， 早晨， 系啊，依家仲系落雨，空气可以搣噶 ，light to meet you 啊，咁多位听众，系啊， 系空气 见大家先， 好啊，点啊，出边落成点啊？ 梗系差啦，因为阿夏姨啊、阿红霞喺度关事啊，搞搞震，唔好帮衬咁啊。依家咧就继续都有大风嘅，不过雨势就暂时冇之前半个钟之前咁凌厉啦。咁啊，依家歇一歇咁样，好似回一回气咁样咯。咁但系大家唔好松懈啊，因为飙到咧。转个头可能又嚟了噶啦，所以阿彭爷同小伯头先讲得好啱啦。咁大家大肥把唔好缩骨遮啦，今日应该要话大把长遮，因为缩骨遮除非你嗰啲系反完骨之后又可以反翻骨嗰啲，你知有啲遮依家个设计咁 咁犀利咩？ 系啊，唔知向天空怼一下，跟住佢 又会反翻转头。 系啦，咁但系即系瞓得着啊？呢啲 系咯， 自己都会有机会湿身嘅， 亦都冇唔想费事俾人见到自己把遮咧反骨咧，俾人误会以为自己都 系啦， 物似主人形咁样 反骨就反几转又有咩好啊？ 反骨遮梗系配你呢个反骨仔啦，咁样咁就唔好啦，系嘛？ 系啊， 讲一世， 朝头早嗱，听个粗口啊，呢啲 系都真系啊，好难受啊，呢啲说话。 系啊，大把场啫。虽然呢啲都系八九十年代电视机经典嘅对白，你个反骨仔啊，管住你出卖我咁。但系而家今日都好少呢啲对白， 系咪啊？等我回复多啲啊，喺办公室度。 好啦， 几好喎！ 你二台大把啲人， 纯粹戏剧，纯粹戏剧性质就 OK 啊。如果 我逐个点名讲啊， 系啊， 随便随便。 我听唔到头先彭爷讲嗰句系咩啊？ 话你啊！ 我听唔到啊呢句。 咁啊，嗱呢啲系醒目仔啊，嗱 O 呢醒目仔啊，只系接收自己想听嘅嘢， 啱啊，啱噶， 就唔好影响自己嘅心情啊。 梗系啦，梗系啦。 好啦，嗱咁啊，应该今朝早咧，既然呢个雨势咧都时大时细咁样咧，阿 O 都同我哋讲好咗，咁啊落雨记得咧就唔好带啲缩骨遮啦，最好啊带翻把大遮啦，咁就可以咧撑得住啊吓。好，唔该晒阿 O 先， 唔该晒， 唔该晒。 咁啊，小白交俾你啦。 好啊，详尽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会去到3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啊吹强风，咁啊可有涌浪嘅。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咧间中都系有大骤雨噶啦。咁啊，星期五咧风势颇大，同埋都系有涌浪。下个星期初咧都系继续有骤雨噶。 好， 而家系28度啊，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都系喺度噶，去到8:30啊。 系咁啊，既然咧呢一两天原来已经有一啲嘅学校咧，已经系即系。叫做试验性质咁样咧，叫一啲嘅，特别安排一啲嘅年级嘅同学咧，就开始就翻学校，亦都等学校咧开始适应一下咧嗰个嘅喺疫情之下咧上课。即系嚟到去准备啊，究竟要点样去测试咁样？咁所以我哋嘅晨光大学咧都唔能够松懈啦， 系 要继续咧准时开课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啲关于法律嘅专题。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芭比。 嗱，咁啊，你喺法庭啦，讲下啲法律相关嘅案件咧，唔知你会唔会特别有感觉啦？最近睇报纸咧，见到有关于绑架案嘅新闻。其实我觉得绑架案喺香港都唔算好普遍嘅。咁啊，绑架人咧，依家都好似比以前系少咗啦。但系最近见到呢一宗咧，系绑架只狗。 吓、狗可以绑架咁样啊？ 系我谂任何捉得嘅动物或者系生物咧，如果系有主人啊，或者系有一个身份嘅话，应该都属于绑架啩？我嘅理解系咁咯。 等我睇睇先。哦，原来真系有只小狗叫做 Coffee 啊，俾人绑架，咦，勒索40,000啊，咁啊，如果你话香港嘅绑架案咧，真系唔系多嘅，即系只要新闻之报出嚟。不过似乎咧就好多单都为人所知噶啦。咁啊，最古老少少嗰单啊，唔系绑架狗啊，系关啲狼嘅事啦。啊，嗰、那个三狼案啦。 系 啊，嗰单就比较残酷啲啦，即系父子都有问题啊，出咗事啊。 系。 咁就近期少少，唔系啲首富啊，啲大富翁啦、就俾个绰号叫大富豪嘅。啊嘅罪犯咧就绑架啦， 富豪绑架富翁啊呢个系， 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如果系讲到嗰个法律上嘅议题咧，第一何谓啲绑架啦咁样，咁 咁有时候啲人就听到有非法禁锢啊，咁又有勒索喎咁样。咁、嗯嗯啊、三者系如何区分呢咁样。 我觉得好似系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啊。 清不离堂系嘛。 系咯。 啊应该咁讲可以咁睇就是、互有关联嘅。 系。 首先先睇呢就是、非法禁锢啦。咁、啊、定义就好简单嘅啫。唔系真系要搵个笼啊。或者揾间房咧，困住个人又话，喺、 嗯、 法律技术上咧，你唔俾嗰个人向前行啊，阻咗佢咧，其实对法律嘅 technically 咧都可以话呢个已经系force imprisonment 噶，咁、 嗯、 当然就唔会有人咁嘅样去告嘅， 系， 咁但系有时候啲人就话，边个边个你冇还钱啊？而家一定要帶佢去櫃員機撳錢， 嗯， 咁咧就喺即係被逼嘅情況之下，個人跟住去咧，咁後來東張事發咧，警方都考慮咧係即係呢種情形咧，就係、是、告佢係非法禁锢嘅。 係，咦，大狀威啊，咁我好想問咧，係咪只要喺呢一個案件入邊咧，有一刻鐘或者曾經有過呢一個舉動咧，呢條罪都成立噶啦？ 嚴格嚟講就係嘅，啊，咁、 嗯、 但係實際嘅狀況就多數就係、是、都有段時間嘅，一係譬如上咗去某某財記還唔到錢，佢哋閂埋個辦公室唔俾佢走啦、啊 嗯， 又或者咧係頭先咁講啊，帶佢邊度邊度攞錢啦，嚇、啊，咁呢啲行為都可以被視為非法禁錮嘅。 因為咧頭先見到呢一個報章咧就話，雖然係捉咗阿小狗 Coffee， 但又有帶佢出去散步、哦， 咁好心啊，起碼唔可以告多佢一條即係約束啦，係嘛、 哦？都係嘅。 嗱、啊，頭先講呢個非法禁錮咧。就带人去还钱啊， 嗯、 啊即系搵钱，咁呢个还钱本身可能就冇犯法嘅，咁所以咧就净系告佢非法禁锢。但系假使间另外一条咧就叫勒索罪咧，就沽物论有冇非法禁锢都好啦、啊，用一啲即系唔合法嘅吓、啊、要挟咧、啊，啊要对方咧系提供一啲利益咧、 嗯， 本身已经构成咗啦嗰个勒索罪噶啦，英文啊叫啲咩叫 unvoluntary 嘅 demand 即系。提出咗一啲吓唔适当嘅要求，咁、 嗯、 啊简单嚟讲，咪最近好多唔知点解会兴嘅，什么叫裸聊系嘛？有啲人唔系啲男士咧，定系宅唔宅都好啦，啲宅男系嘛？咁啊俾人哋就话影咗啲裸照咧，就要佢俾钱。 嗱， 咁嗰度就冇牵涉禁锢嘅、 嗯嗯， 啊咁即系或者系啊你唔俾钱我咧，我就爆你啲乜嘢出嚟咁样吓，咁呢啲咪就勒索咯吓。 嗱， 先分清楚就一個就係非法禁锢，一個就勒索。 嗯， 啊，咁但係兩者加埋咧，即係將個人禁锢咗，啊，大家目的咧就係去要取得一啲利益嘅，啊，咁、 嗯、 當然係不合法利益啦，啊，咁啊叫做綁架咯。咁綁架咧就狗咧，我諗就唔得啦，因為如果係即係書本啲睇翻咩侵害人身條例咁。啊，所謂第四十二條裏面咧寫得好清楚嘅，即係被綁嘅咧，一係就 man 啊，好 man 嘅 man， 一係就 boy 啦，一係咧就 woman 啦，一係咧就 woman child 啊，唔知點解會嚇、哦啊、又唔係叫做 girl 嘅咧咁啊，啊咁出嚟講嚟講去咧都要係人嘅，咁、啊、所以有啲人雖然對只名犬啊或者個家中嘅寵物咧。如珠如宝都好啦、嗯， 视为自己仔仔咁噶嘛 ，B B 咁噶。 咁、啊、但喺法律上咧，都唔当佢系嘅吓。 嗯。 咁啊，当然啦，就如果真系攞走咗人哋嘅爱宠啊，然后作出要挟咧，咁啊勒索咧就冇走鸡噶啦。但系如果对嗰、那个喺、啊、爱宠唔好嘅话咧，咪多条约束咯。 嗯哼。 不过睇翻呢件案件咧，真系案中有案嘅话， 系啊，事出有因咯、 啊。系咯，原来啲事主啊，同埋啲诶怀疑嘅涉嫌嘅绑匪咧，之前有啲毒品交易啊。 嗯。 咁然后毒品交易，因为大家有啲争执咧，就导致啊呢一宗咁嘅所谓九只绑票案。 嗯。 哇、啊，睇翻佢咁复杂嘅案情定剧情咧，啊谂下咧。呢件案可以俾嗰啲法律学院啲学生啊，上啲刑事法律堂嘅时候咧，做一个临床嘅俾意见，即系话啊咁嘅样， 有咩罪，咁嘅样又犯咗另外一条咩罪，特别几得意啦。 系啊，案情都几复杂啊吓。不过讲开话绑架案咧，就真系要请教大壮咪啦。其实香港有冇啲乜嘢咧，大家都好印象深刻，又或者系好瞩目嘅绑架案件啊？ 咁之前提及嘅咪三郎案啦，咁啊，当年嗰个啊王姓父子。咁我相信咧，佢嘅故事都俾人哋写咗好多次噶啦。 系啊，而家网上都仲有好详细嘅呢个标识噶。 系啊，咁啊，嗰间咁嘅仙长夜总会， 嗯哼， 啊，而家都变咗啊某某大饭店、大酒店啦。 系 啊，咁就嗰个案件系曲折离奇啦，即系本来就拉唔到嘅。啊，嗰三位绑架嘅贼匪咧，系各有职业嘅。 嗯。 啊，近期少少咪就系啲富翁嘅大仔啊，吓都唔知点解咁唔好彩啦，啊，俾人哋绑咗。 系。 嗱，芭比啊， 嗯， 头先讲啲出名嘅绑票案咧，咁啊自不然，因为嗰啲全部真正大富豪嚟噶嘛。 系。 咁啊，都识啊，识得去绑啊。 嗯嗯。 吓，咁当然唔系坏事嚟嘅。咁但系平常情况咧，仲有其他嗰啲绑票案咧，你知唔知嗰啲匪徒啊点样系去入手嘅咧？ 我真系唔知道，系咪都需要啲跟踪啊，或者系可能本身都识得下嗰个人先知佢啲底细啊？ 啊，呢、這个你讲得啱啦。咁啊，之前试过一宗咧，就个学童咧就喺跑马地嗰边咧就放学咧，俾个亲戚咧就夹走咗嘅。 哎哟！ 咁所以警方啊，自不然咧就识得向呢啲方向去搜寻啦。咁嗰宗啊，好不幸啦，嗰位小朋友就遇害嘅。咁亦都头先提及过嗰啲大富豪啦，咁佢哋出咗问题之后咧，就啲保安真系严密咗好多嘅。 系、 周围都有啲以前做居家兵嗰啲人住喺处。咁啊讲开又讲就系、是。之前个首富咧，真系喺中环咧，你系可以周街见到佢嘅，膊头撞膊头嘅。咁但系发生咗事之后咧，就冇咯。啊，起码唔会你见到喺个街度行先啦。 好自由咁。 佢架座驾车后边都有另外一部啊，嗰啲高性能车跟住噶嘛。 睇电视见到嗰啲就系、是，但系咧，我又觉得咧，头先阿大壮咪都讲咗话，可能系身边嘅熟人咧唔熟唔食啦吓、我都有相关嘅少少谂法、因为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有个同学咧，望落去识嘅时候咧，觉得佢家境系好清贫嘅，因为连着翻学校嗰套校服嗰啲边咧都系烂晒啦，对运动鞋咧又穿晒窿黑掹掹啊，个书包又烂晒，啲拉链都烂埋咧。都完全系换唔到， 即系同学谂住争啲想接济佢系嘛？ 系啊，其实 帮下佢， 我哋真系谂住众筹帮佢噶。咁啊，点知咧就同班咗一两年之后咧，见到佢都有拒绝我哋嘅好意啦。咁啊，去到咧第三年相识佢咧，卒之佢就话咧请我哋去佢屋企玩下。咁好啦，成班同学谂住睇下去佢屋企睇下有冇嘢帮到手咁嘅心态啦。吓、谁不知人哋原来屋企有前后花园噶。 系咯，有啲泳池都唔止一个噶嘛。 系啊，跟住咧先至知道个真相系，原来佢爸爸咧就曾经俾人绑架过。咁于是乎咧，当佢平安归来嘅时候咧，成家人就觉得为咗保障佢哋嘅安全咧，就刻意将自己装扮到咧，好似经济好拮据嘅家庭嘅小朋友一样，咁、安全啲、哦。 金珍珠。 嗯哼。 嗱，咁咧就谂起咧另外一个故事啦。咁呢啲老人家咧，原来讲落就话旧底咧，嗰啲山贼咧，即系绑啲细路嘅。咁绑咗翻嚟咧，因为喺街度见到肥肥白白，着得唔错，唔知佢系咪屋企真有钱啊嘛？咁原来就话咧系俾只鸡佢食。咁话如果咧系拣鸡俾嘅咧，咁呢个就唔系有钱仔啦，都带佢走。 呢、这个咩理论嚟？ 系啦，咁原来咧嗰、那个细路咧系拣鸡背脊最嫩嗰件嚟食咧。哦，咁呢个屋企咧就梗系当佢如珠如宝，真系有钱嘅屋企。啊，有几真咧我就唔知啦。不过起码我知道咧，我见到食鸡髀先，屋企 我都系咁 话。 我又唔知道到底呢一个系唔系真系个个都成立啦，因为有啲人系真系偏爱食某一啲部分噶嘛。 咁啊，叫听古就唔敢博古啦，仲系啲啊长辈讲嘅啊，咁啊不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嘅。 好啦好啦，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大壮咪。 好，唔该晒，拜拜。 唔该，大壮咪。 好，再见。 晨光大学。

程真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朝早7:38嘅时间啊，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老、小白同埋阿 O。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咁啊帮啲运动嘅朋友咧睇翻个最新嗰个重开嘅康乐设施先啦。9月18日开始开嘅，咁啊今朝 spot 到你。 咦，就听日？ 系啦，咁啊政府又宣布咧星期五啊重开咧康文署啊辖下嘅呢个收费对制运动场地啊。咩叫对制咧？即是你真的有一队球队的，就不能够说我和小白 篮球足球 是啦，篮球足球都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球队的话呢、难搞一点，你说个人名义行不行？Sorry， 個人名義咧就未開放翻俾公眾嘅，包括有乜嘢未開放先啦，先講嗱，足球場啦、籃球場啦、排球場啦、手球場啦，呢啲全部都未開放嘅。即係如果你話、喂帶住令公子落去啊足球場、街場踢下波咁樣射下龍門咁樣，你又做下林元三，佢又做下小志強咁樣啦，就未得字啦， 我未得住啦， 係未得字啦。咁幾時先得咧？唔知道，要等政府進一步嘅公布先知道。不過如果你話，对制咧就可以啦，即系如果令公子参加嗰啲乜乜训练学校啊，即系而家好大名啊嘛，阿仙奴、曼联、热刺，个个间间最劲嘅球会都喺香港有训练学校噶嘛， 喺条街无端端见到车路士架车行过， 跟住、哇，你又会见到哇。巴塞着成班小朋友着晒巴塞波衫做咩？哦，原来训练学校 系啊， 咁啊睇到香港个足球运动咧，都系要靠外来球会嘅推动啊，先推动得咧如火如荼啊，我可以咁样讲啊。 恒大又唔喺度做呢啲清训嘅咧，嗬？ 我咁，我哋头先讲紧巴塞嗰啲级数，咁、个级数系有啲分嘢嘅， 但都系恒大、啊。 恒大啫，啫，我都好 honest 嘅，有阵时即系好直率啊吓，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睇到第三波嘅疫情缓和啦，咁政府近月咧就多次放宽呢个防疫嘅措施，咁啊分阶段重开啦。咁如果你系中意打羽毛球嘅，即系羽毛波嘅朋友咧 OK 啦，咁啊乒乓波嘅朋友又 OK 啦。 我试过啦，佢前几日一开头喺度讲话放宽嘅时候咧、我成班朋友即刻上网喺度 book 噶啦， 系 冇晒场啦， 冇啦，空体通都通唔到啦。 我都唔明啊，我已经好快手噶啦，我哋成班，喂，哇，啲人咁快，仲快过我哋。 题外话吓，咩啊？嗰、那个海水公园咧，礼拜五都重开嘛， 吓、跟住 头三日爆晒啦， 系咩？ 系啊， 大家都中意玩嘅，轻松下啦，香港人。 好咁啊，开心啲，但系开心之余都要留意， 但系提去海水公园啲人，今个礼拜都系落雨。 系啦，咁 啲雨势有时颇大。 总之注重呢啲社交距离啊，嗰啲戴翻口罩嗰啲基本嘢啦。讲咗半年啦，唔再 up 啦吓，咁唔想扫大家兴咁样。咁但系咧，有啲嘢又值得冲起下嘅。转个角度去美国方面讲下 NBA 啦。嗱，热火队咧，加时咧就报章话用食菜去形容啊，食咩菜咧就系、塞尔特人嘅菜。咁、啊喺 Game One 啊，第一场咧就赢咗波啦。咁啊睇到咧塞尔特人咧虽然有啊呢个 Tatum 啦攞到全场最高的30分，可惜他在加时的时候3.7秒的入樽被这个艾迪巴约封了，跟着令到完场前0.5秒的三分投射又未能命中、Celtics 塞尔特人最终以三分之差就落败了样、这个都是第一场，即是去到、叫做季后赛东岸决赛的第一回合，有排打啦，如果又打到抢七大战的话绝对是球迷的福气，因为基本上个个朝头早都有波睇啦。 但 你说喂夜晚黑有没有波睇、今晚喂周中都有波睇、讲紧这一队球队我同小都有跟开啦，就系意甲方面嘅AC 米兰啊，咁 AC 米兰有一位球星，我哋都有 系啊，伊巴 系啦，咁啊，但系 吕布 估唔到咧， 伊巴唔知自己喺即系我哋香港呢度有啲人叫做吕布。 唔知啊，应该系 唔知内地系咪都系咁样嘢？ 唔知喎，呢个真系 系即系吕布嘅意思，即系杀得盛气，或者战神嘅意思啦。 战神 喺三国嘅年代历史上边啦， 可能意大利罗马嗰边咧又有，即系你知啦，意大利咁又知道好多历史噶嘛，又攞翻嗰啲以前嗰啲战神咧，去到 有 机会包 系罗马神话、罗马故事嗰啲都有啲哇，好劲嘅大力神嗰啲，唔知系我费事 唔知会又叫做譬如阿波罗咁嘅太阳神咁。 其实好容易捞乱啊！罗马嗰啲古仔咧，同埋希腊嗰啲古仔咧，好近似嘅。啲人名同埋咧发生嗰啲神话故事都好近似嘅。咁啊，无谓班门弄斧啦。讲翻足球咧，反而就有温习啲资料同大家咧去讲翻咁样。咁啊，AC 米兰咧，估唔到今日咧，你以为佢哋系踢紧呢个意甲咧，唔系，踢紧呢个欧霸嘅外围赛啊！阴公，即系佢哋已经要踢欧霸啦。仲要踢外围赛先有机会进到级咁样咯， 阴公 系啦。米兰咧上季咧复赛之后咧神勇十二场联赛咧取得九胜三和不败啊，以第六名咧完成赛季咁样。睇翻先知，原来上季咧意甲方面咧AC 米兰咧就系第六位嘅啫。今场咧嘅对手咧就系对呢队实力相对弱少少嘅球队啦，咁样都系超班嘅咁样对一队叫做。上季叫西甲嘅皇家马德里借嚟，直情系好外围嘅球队，芬兰嘅球队叫伊韦斯咁样啊，咁所以大家呢个又可以留意翻。但系伊巴谦莫域咧续约一年之后咧，咁啊，因为咧脚伤咧，今场咧未必上到阵噶，不过咧以球队嘅状态嚟讲咧， 伤咗好耐啦，只脚都 系啦，但系咧伊巴咧佢嘅伤咧系唔紧要嘅，佢可以同领队讲话。我冇伤啦， 系 可以出场啦咁。 系啊，佢个发言权系大过领队 嘅。系啦，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呢一类嘅比赛啦。咁因为周中都算系冇乜波踢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叫做有啲吊下胃口啦。有啲朋友困唔着嘅话，可以夜晚黑睇下波啦。咁你话朝头早睇波就要睇下 NBA 啦。 咁留意，如果你真系讲开 NBA 嘅时候咧，喂 NBA 都有个纪录喎。咁星期三嘅时候咧就公布咗年度嘅一二三队啊，即系 NBA 一二三队啦。嗱，湖人球星咧。咁啊，立邦詹士創造咗一個歷史， 係 呢個歷史犀利啊！佢第十六次入選，咁啊呢一個 NBA 嘅一隊，咁啊超越咗咧就係高比拜仁啦、鄧肯啦同埋扎巴，咁啊可以話咧又係一個新嘅歷史，佢真係好犀利，佢去到任何一個地方咧，佢都係大哥大咁樣。 係啊，真係咁希望即係 The King 啊嚇，即係叫佢嘅绰号叫做帝王咁樣，帝王可以咧幫佢攞到咧今年嘅總冠軍啊，因為詹士都好多年咧冇攞過總冠軍啊，同埋大家期待嘅落城大戰啦，即係 LA 打比喺西岸方面咧就落空咗，因為之前咧Clippers 啦快艇隊又輸咗俾呢個金塊隊，咁啊冇得。实现啦，咁啊唔紧要嘅，洛杉矶湖人睇下高高高，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咧总冠军啦，因为都即系成队波都有个精神就系、是、即系都系算高比拜仁嘅球队啦，咁啊高比走咗之后，咁啊想攞翻只冠军指环啦，那个画面应该震撼嘅，如果真系攞到啊吓，咁但系有好多暗涌啦，今年其实打得最好就系热火同埋金块，我都觉得打得好出色嘅，亦都系一啲用黑马嘅名义咧，越打越好，越打越超卓嘅一啲球队啦，亦都个团。队合作精神做得非常之好啊！咁究竟有球星重要啲啊，定还是咧团队合作啊？多啲传播， 你问我啊，梗系团队啦。你下靠一个人，我 mark 嗰个人咪得咯。 系啦，咁但系嗰个人又能唔能够俗称单天保至尊咧？ 系咯， 常言道呢啲都系咧，即系有鸡先同有鸡，有鸡蛋先嘅一啲概念嚟嘅。咁啊，继续留意一下咧 NBA 方面咧 pay off 嘅情况咧。 心不自由，伴我迷上风云，越过幻变身影，十块木碎身。 想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得世就结上多。 都瞓醒咗，仲想发阿白日梦，呢首歌都啱你喎。特伦斯梦游仙境，继续可以发梦啊嘛，系咪？ 多谢介绍啊， 林嘉欣。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咁我又问下小白啊，你有冇梦想或者有冇谂过自己可以活到几多岁咧？ 我觉得应该系 都长寿 啊，七十几咁应该系走噶啦。 俾我睇下你嘅你对耳仔。哇！你个耳仔都算大喎，喺你个喺你个面个比例嚟讲，五官 系嘛？ 咁你唔算话特大， 系 咁，但系都唔系细嘅耳仔，即系我哋 有冇福啊？你 就睇 有冇福啊？ 中国人咧，啲面上咧有一种说法噶嘛，即系如果见到嗰个朋友咧，个耳仔咧。喺五官嚟讲，成个面嘅轮廓嚟讲咧，系比较大咧。咁通常话佢有福气， 长命， 长命咁样吓。咁 长命仲要有福气先至得噶吓。 系啦，咁我见阿小白嗰对耳仔咧，个 size 都唔细。 哦， 咁你都有排挨啊你啊。 所以咪问你，系咪可以享福嗰只咯？ 咁你有两个好孩子，应该都会有福享嘅。 希望系好孩子啦， 一定系好孩子。 但系又唔好俾啲债我，叫我帮佢还就得啦。 咁有家教你哋係咪好啦，嗱点解问大家或者问小白呢一个问题呢，咁因为呢如果喺日本方面呢问到呢一个问题，我諗好多日本人呢都会话都会预自己呢好长命啊。啱啱呢喺呢个日本方面佢哋嗰个厚生劳动省就发表咗一个报告，喺前日发表个报告就讲呢，究竟日本呢全个国家嗰、那个活到已经系100岁或以上嘅哥哥姐姐呢，那个人数总共系几多呢，即系全国计啊日本。咁呢就公布咗啦，就话呢超过80,000人。 哇 ,5678 嗰个八啊 ,80,000人。咁呢个呢系第一次，首次系超过80,000人嘅。咁系达到呢80,450人，系创下咗呢有史以嚟最高嘅纪录啊！ 哇 哇，成80,000多人系100岁或以上、啊， 系咯， 几劲、 啊，好厉害、 啊。好啦，咁大家都再细睇下嗰啲嘅即系分析啦。当中咧都有咧系再有啲breakdown 咧，睇下究竟譬如男女方面系点样啊咁。好啦，活到咧100岁或以上嘅日本男性咧，系比去年是增加了多少呢？是增加了1011个人。 而女性咧，比去年嚟讲咧，就系增加咗，哇，好劲，系增加8165人，8000几人， 好犀利， 哇，日本嘅女性真系相当长寿啊吓， 啊， 好啦，然之后跟住咧， 有男人锡嘅一定系， 系嘛？咁所以啲男人先至 又系啦，俾佢哋 会比起佢哋嚟讲咧，会早逝咁样。 冇错冇错。 嗱，以下落嚟嘅分析咧，另一个嘅 breakdown 咧，就系阿小白好兴嘅嗰种，系啦，日本嘅都道府县 吓，都道府县，哇，呢个梗系要讲啦。 系啦，嗱，咁阿小白又可以有灵感噶咯，下一段你嘅天空海 报，好好啊，我听下。 系啦，计呢个都道府县，唔知咩七色 就七色彩虹 歌曲之后咧，可以整一个。都道府县咧就系，百岁人寿嘅排行榜 系 嘅歌曲纪录， 可以了解一下到底佢哋可能听咩歌而咁长命波。 咁啊呢个要你去再发掘 搜集下资料先。 但系咧，如果你想话用呢个都道府县嚟到去分嗰个嘅歌曲嘅播放都可以嘅。 嗯， 首先我哋数咧就第三位系啦，日本各个都道府县啊。边头三个嘅呢一啲嘅县咧，系最多系百岁以上嘅人岁咧。咁，第三位咧系鸟取县， 鸟取县哦， 鸟取县。咁咧，佢， 嗯， 总共咧就系有系109.89个人，即系呢啲系统计数字啦吓，所以点解会0.89个人咧？系啦，咁咧就系，排喺第三嘅， 嗯， 排喺第二嘅咧就系高知县， 哦，高知， 高知县有119.几嘅人， 系， 嗯，而排第一位嘅咧就系， 噔噔，系咩啊？ 岛根县， 哦，岛根啊，都系。都唔会系嗰啲好北啊、好南啊嘅地方嚟噶，去啊， 即系算系日本中部， 去啊，都系中部啲嘅地方嚟噶。 会唔会系一啲比较系少游客到访嘅地方？ 会唔会系因为咧？少游客就可能都系，咁，其次就系会唔会系因为唔会话全部都系，有啲可能会近代陆少少嘅，系啦，即系日本虽然岛国啦， 咁又唔知 都有啲中间啲噶嘛。 嗱，如果系啊，同嗰个地区分布嘅话咧，可能跟住落嚟就会研究喺呢一个地区。佢會唔會因為佢係依山嘅或者傍海嘅，咁，所以喺個飲食上面咧，令到佢哋活得長壽一啲咁。 係啦， 咁呢啲可以係進一步再研究嘅， 嗯。 好啦，咁呢個number one 嘅都島根縣啊，佢咧就係有127.6個人咧，就係喺呢一個百歲以上嘅人壽嘅人歲嘅記錄嚟嘅咁。咁喺當中呢三個嘅嚇，即係都道府縣當中咧，就排頭三位嘅呢個縣咧，你可以啊小白咧揾一揾有冇歌手咧喺呢啲地方嚟嘅。 好 啊，然之後你就可以做一個天空海闊，又做一陣咁樣嘅歌曲嘅排行啦。 可以喎，試一試都好啊嚇。 咁又可以呃翻兩餐飯食啊，你又。 唔系呃嘅 啊！喂，咁另外咧，当然除咗话可以分析咧，究竟呢啲嘅老人家呢啲人岁咧，佢哋嘅饮食习惯会唔会就令到佢哋可以咁长寿嘅原因之外咧，另外咧，日本方面咧，佢哋自己呢个厚生劳动省咧喺发表报告嘅同时，亦都有咧系指出咧，佢哋国家100岁嘅老人家咧越嚟越多咧，咁，其实咧都系归因于一样嘢嘅，咁呢样嘢咧都几明确咧，可以肯定咁讲啦，就系归因于咧。医疗技术嘅进步 哦，咁啊真系，即系佢哋有啲头晕身庆嘅时候咧，咁啊有个好嘅医疗，咁啊又帮到手啦。 咁即系令到佢哋又可以延长翻个寿命啊，咁啦。咁啊呢一个就喺日本方面啊，哇喺已经咧，佢哋有成80000几嘅长者咧，系100岁或以上啊，哇， 好犀利啊！如果佢系108岁嘅话咧，即系代表佢系活于呢个明治年代啊。 哦，即系。 明治跟住 有几多代啊？真系 明治跟住大正啦，大正跟住昭和啦，昭和就平成啦，平成就到而家令和， 即系五个 系哟， 五个年代哇！喺你数中国嗰啲时代，你有冇数得咁精准啊？你啊 都有噶，唐宋元明清啊，康熙雍正乾隆啊， 咁就算你啦，小白啊。 忘れないでいて、悲しみの中で、一人でいないで、

日都系天阴阴噶啦，大致多云啊，间中有这个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啦，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啊。星期五嘅风势颇大，同埋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呢一刻咧，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啦，有效时间去到晏昼 ，sorry 系朝头早嘅11点，今早11点先。咁室外气温28度嘅，相对湿度92%。 冇错，咁啊，至于我哋个大市嘅方向会系点样咧？好快咧，又会请嚟我哋嘅晨光好友啦，同我哋分析一下咧个市况嘅。美国方面咧，就联储局就已经系公布咗啦，佢哋嘅议息结果就唔加息， 继续维持一个偏低嘅息率啦。 同埋咧，都预告定好似未来3年都唔方会加息咁样。究竟详情啊，或者我哋点样分析呢啲嘅资料咧？好快同大家一齐去讲下。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 ，Hedy， 我哋一齐请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Hello， 早晨啊 ，Hedy， 早晨好，晨光听众大家好。 系咁啊，睇翻市况啦，即系隔晚美股啊个别发展啊，又用翻呢一句对白啊，咁啊道指升嘅，咁啊但系咧标指同纳指都要跌啦，咁啊当然有只哇万众期待美股方面啊 snow 啊究竟落唔落雪咧？咁啊文雪都好似反应几好，咁啊一阵 Dicky 可以讲几句啦，咁啊但系港股方面咧就呆呆地，咁啊琴日咧微跌7点啦，咁样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唉，真系讲到呢一个外围美股咧，喺过去呢段时间啦，真系噶，前个星期三开始咧，真系有个短线见顶回落啦吓。如果你话讲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咧，嗰个回落幅度咧，一直都保持喺10%以上，即系进入咗一个所谓嘅即系中期调整嘅区间啦吓。咁啊，你讲到你话即系市场焦点咧，咁啊 ，Snowflake 啦，咁星期三就喺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即係掛牌啦，$245一股。嗱點講都好啦，喺未來呢段時間，我諗即係無論係喺美股又好，喺港股又好，即係都可能係喺啲新股嗰度，因為大家咧又會有個咁嘅感覺嘅。上咗市嗰啲咩新經濟咩，好有即係概念，憧憬業績好理想咩？基本上咧就唔會平俾你嘅，股價又好啦，股值都好啦，都一定係處於一個。都幾高嘅水平，咁大家就會去等啦一啲新嘅投資嘅機遇同機會啦，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香港嘅朋友呢又係磨拳擦掌啊，等認購新股。咁當然啦，即係我又唔想話用良莠不齊嚟形容咁衰，咁但係呢喺而家呢一刻就大家會覺得嘩唔理啦，即係總之嘩一聽到話新經濟咁，其實都唔知佢做乜，可能佢只係即係普普通通整啲咁嘅簡簡單單軟件咁樣包裝下，咁又話 SaaS 概念啊，跟住又話點樣 ERP 概念啊，咁樣就已經係可能會獲得好好嘅一個認購反應。但係即係無論點講，係咪真係佢哋個市場佔有率可以好大啊？又真係可以有個好好嘅盈利表現啊？真係唔知啊，真係好老實。但係冇理啦，即係。新股都是这样的，即是当你即是很多人去抽吹之若毛，那你公开发售，即是我讲香港啦，国际配售都不够货，那么梗是会即谷高了股价的，那所以就都是好老实，即都是宜短不宜长，即加上那天如果你有水位的当然就即刻可以走啦，当然你说喂再大只一点那些蚂蚁集团那些又怎样，那些又真的可以即是长渣啦，不过就真的到时又是万人空巷，抽不抽到啊另外一回事。 啱啊，你想下股神巴菲特都加入这个新股的行列，你就知道喂他都出来抽啊，这样。 抽热闹啊。 是啊，抽热闹。那大家好像 Dicky 这样讲啦，即是新股都有正嘢啊，或者有啲仓底嘅，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做多啲功课。 好啦，嗱，你嗰边相新股咧就磨拳擦掌，我呢边咧就四个字就系蠢蠢欲动啊！讲紧嘅咧就系嗱，我哋香港人都即系有呢个限聚令开始逐步有少少放宽嘅迹象，都想出街食饭，都想出去消费啦，忍咗好耐啦。咁啊，内地方面咧 ，Dicky 都同样有咧呢个十一黄金周方面嘅憧憬，因为睇翻咧嗱，其实呢个黄金周将至啦，随住咧内地方面都有疫情稳定嘅情况啦，其实咧都开始咧会恢复呢个跨。 跨省嘅旅遊咧，就希望啊好努力咁振興翻內地嗰個消費增長啦。見到咧中央提出咗咧一個叫做內循環嘅戰略啦，就好希望咧可以促進翻內需，嚟到咧帶動呢一個嘅經濟增長嘅。嗱，我哋睇翻少少嘅數字先啦。咁啊講翻咧，其實呢一個推內需嘅政策咧，都帶動到啦八月份嘅消費數據回暖嘅。咁呢一個嘅消費啊零售額度咧，都輕輕增加咗0.5%，叫做係稍為咧結束咗七個月嗰啲嘅收縮啦，轉翻正向啦。咁其實有啲分析都預計啦，受疫情稍為放緩啦，希望下半年度啊旅遊啊、航空啊、飲食啊、文化娛樂方面咧，都會帶翻進一步嘅一個嘅正數嘅增長啦。咁 Dicky 出去嘅，我哋梗係約食飯先啦，係咪啊？咁所以啲嘅內地嘅係啊，我都終於出動啦。好啦，咁啊，即係內地方面，如果話我哋睇翻一啲黃金週嘅基本消費嚇，咁喺飲食股方面又會唔會受惠到咧？ 直情咧，報復式嘅消費同報復式嘅上升咧，我已經見到啦。咁當然如果你問我而家呢一刻咧，內需概念都仲係我繼續喺度尋緊一啲可能仲係低水嘅股份嘅一個嘅空間嘅一個區間嚟嘅。 係、 簡單啲講，即係所有內需股都可以睇嘅，因為頭先 Heidi 都講咗個重點啦。十一黃金週係一件事，因為大家都等咗好耐啦，即係都會覺得，既然而家即係已經係譬如好多省都零確診咗好多嘅日子，咁即係話可以出翻嚟啦，起碼都出嚟食下飯先啦。哇！所以咧嗰啲即係消閒式嘅一啲嘅消費，甚至乎係一啲可能係吃喝玩樂相關嗰啲，你話喂？海底撈啊，九毛九啊，即係總之出去幫襯嗰啲咧，咁啊，無論你上中下游啦，哇，即係個股價生意啊，都即係突然之間報復式嘅增長。咁你話傳統嗰啲可能係食下啲外賣啊嗰啲咧，咁依刻就唔係個市場焦點嚟嘅。咁但係咧，你話再即係講遠少少啦，譬如話航空股啦，咁其實過去呢段時間航空股表現真係好勁。上個禮拜咧都見到有少少開始回，但係回完之後咧又再彈過。個別咧都再創近期新高，即三大內地航股，即係東航、南航、國航都係啦。不過咁，我會覺得咁嘅。如果你話即係好，即係出呢個十一黃金週嘅概念嘅股份咧，包括航空股呢一啲又受惠人民幣上升，其實即係好多理由令到我哋做好嘅。只不過我覺得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個水位會少啲。包括頭先講嗰啲話做火鍋啊， 係啦，嗱海底撈啊、美團嗰啲都好似十級以上嘅喎， 係都升咗好多，話美團啊，咁即係冇停過咁滯嘅，基本上都由始至終都未入到恆指話唔理啦，繼續升。跟住點解呢？因為佢未入到，即係將來有機會入啦，係咪？ 咁所 以 咧， 即係個憧憬仍然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板塊係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再睺落去，再睇埋可能喂啲啤酒相關啊，即係一路睇落去嘅話咧，我諗即係呢一個內需板塊都會係嚟緊呢個零兩個禮拜咧，點講都好，都會仍然跑贏大市 嘅。希望我哋話即係短線咯，短線都有少少獲利嘅機會，雖然就唔係平嘅啦，而家唔係平咗嘅啦嚇。 係 冇錯冇錯。 咁啊，轉個角度講埋，琴日咧即係守得雲開，仲有比亞迪1211咁啊，紅底股啦，進身咁啊，104蚊啊收報咁樣啊，呢啲股份其實升穿呢個100蚊信心位咧，有機會繼續升定還是其實跌 差唔多啦， 跌一跌咩？最后都是射回到90蚊、80蚊的这样。那点看啊，我们快速讲完这个啊，麻烦 Dicky。 嗱，好快讲个股价先，即是70蚊去到90蚊，其实它有两个顶，它真的一举而突破了，一支大阳烛就抽升了这一个阻力。那我想现在真的看上去110蚊的阻力就几大，即是你说现在是不是很多水位呢就未必。當然可能見到即係當外圍 Tesla 跌達比亞迪升咧，大家就覺得哇好勁喎！咁、當然佢真係有新車出啊嘛，即係嗰啲一個字好似啲朝代即係中國歷代朝代名嗰啲名啦，咁我唔幫佢賣廣告啦。咁但係其實汽車股都可以做好啲嘅呢段時間，因為譬如話見到當華晨又話有個電池廠喺沈陽會出嘅 X3 咧，就賣到全世界，唔係淨係賣喺內地。咁而比亞迪又有好幾款新車出，咁甚至你再講落去，你話喂吉利啊，以至到長城近有股價都好勁啊，係北京汽車即係做平治嗰間就差啲啦嚇。即係以至到譬如話另外一隻電動車股力世紀咁李嘉誠先入咗股嗰只，呢排都係喺個低位徘徊啫，即係唔係話全部都做好，但我會覺得咧，其實車股其實都係即係呢一啲所謂耐用品、消費品、奢侈品，其實就夾咗三樣嘢喺裏邊嘅。咁我諗當疫情受控、經濟好轉咧，其實即係佢哋都會受惠，所以車股我都會睇好一啲。咁當然即係大家可以睺下邊只個動力大啲，咁比亞迪可能高啲，咁另外啲又可以 留意一下，譬如吉利咁作為成分股，咁我諗佢都即係個風險都相對有限咯嚇。 嗯，咁所以咧，即係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聽下呢個環節啦，可能會揾到一啲投資嘅機遇嘅。 絕對係嚇，咁啊多謝曬德記嘅咁樣，唔該曬， 唔該曬德記 ，thank you。 好， 聽日再講，拜拜。 好，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繼續喺度啊！嗱，今年咧因為疫情啦，大家嘅生活咧都有好大嘅轉變噃。嗱，除咗要居家抗疫 work from home 之外咧，相信大家都多咗網購啊嚇。要精明網購，掌握最新嘅潮流資訊，當然係最重要啦。咁所以咧喺今個星期，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時尚嘅盛事 Center Stage 啦。咁今年咧多個嘅國際時裝周活動咧都 go online， 咁令到世界各地嘅時尚達人咧都可以喺抗疫嘅同時繼續安全咁樣睇 show， 欣賞咧各個品牌嘅最新 collection 啊。嗱，尋日咧我哋就简介咗以崭新数码模式举行嘅 Center Stage。今日咧，我哋就邀请到香港贸易发展局制造业拓展部高级经理李家邦先生 Bradford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日下昼三点钟首播嘅开幕时装汇演 Fashion Hong Kong 啦。早晨 ，Bradford。 早晨，你好，思芬。 你好。嗱，咁寻日咧 ，Baron 就同我哋提过，今年 Center Stage 咧就以 A World of Digital 啊作为主题，咁啊 Fashion Hong Kong 咧作为今年嘅开幕时装汇演，请问有啲咩特色咧 ？Fashion Hong Kong 咧係香港貿發局向國際市場推廣香港時尚品牌嘅一個推廣活動。咁我哋每年咧九月都會參與 Center Stage， 聯同過去曾經參加過國際時裝周嘅香港時裝品牌同埋設計師咧一齊去炮製一場精彩嘅表演，向本地觀眾咧發布佢哋最新嘅系列。咁而今年咧，我哋因為環球時裝世界嘅走向啦，我哋首次咧喺 Fashion Hong Kong 嗰度嗰個時裝匯演咧就移師上網。咁結合虛擬電腦特技嘅效果同埋現實嘅元素，以最新嘅形式咧展示設計嘅佳作，咁令到唔同嘅香港品牌咧可以打破地域同埋時間嘅界限，以嶄新嘅形式咧亮相國際舞台。咁我哋希望咧呢一個咁嘅新遊咧，可以為大家帶嚟一個耳目一新嘅感覺啦。 嗱，其實咧今年各大嘅時裝周，好似 London Fashion Week 咁樣啦，都已經決定咗咧會轉為呢個網上舉行，咁香港都唔例外啦。大家只要咧上到網，可以喺屋企欣賞到香港設計師嘅最新作品，其實都幾方便同埋吸引嘅噃。 係啊，冇錯啊，尤其是我哋咧平時做實體 fashion show 嘅話咧，現場氣氛就好好，咁但係始終咧受制住嗰個場地嘅限制啊。坐嘅人數咧，其實都係有限啊嘛。咁但係今年我哋將呢個成個嘅時裝嘅匯演變咗上網去直播，令到可以全球嘅觀眾咧一齊可以參加。 嗱，據我所知咧 ，Fashion Hong Kong 咧最近幾年咧都有帶香港嘅 designer 咧去到好多唔同嘅國際時裝舞台嗰度進行推廣啦。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嘅經驗啊！ 好啊。Fashion Hong Kong 咧，其實係香港貿發局為咗向世界展示我哋香港啊獨特而且多樣化嘅時尚魅力所舉辦嘅一系列嘅一個活動嚇。咁呢五年嚟咧，我哋帶領過唔同嘅香港時裝設計師同埋品牌咧，去過好多唔同嘅一啲時裝節度，例如紐約啦、倫敦啦、巴黎啦、哥本哈根、東京、首爾、上海等等，呢啲都係一啲潮流嘅聖地嚇。咁我哋會舉辦 runway show 啦、fashion presentation 啦等等。咁我哋亦都會參加當地嘅一啲 showroom， 同佢哋咧一齊去舉辦一啲 pop up 嘅一啲活動啦，協助我哋香港嘅時裝設計師咧尋找商機。咁而疫情期間咧，除咗我哋今次嘅網上時裝匯演作為一個頭炮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會咧繼續開發更多唔同創新嘅活動。咁希望咧就可以幫助到更加多香港嘅時裝設計師。 咁唔知道今次嘅 Fashion Hong Kong 除咗運用一啲虛擬嘅電腦特技效果之外啦，仲有啲乜嘢值得我哋留意嘅咧？ 咁當然要講下我哋嘅時裝設計師陣容先啦。今次咧，我哋將會有八位曾經參加過紐約或者倫敦時裝周嘅本地 designer 坐鎮，包括咧 Angus Chui、Betty Jiang、Doris Cape Chan、Glory Chui、Mountain Yam、Sun Lam、楊展，以及一個二人嘅設計組合 Jessica Lau 同埋 Water Kong。咁另外咧，我哋作為今屆 Center Stage 嘅一個 Opening Show。 當然仲會有特別嘅 giveaway 啦。只要你哋喺睇 show 嘅期間，去到我哋 Fashion Hong Kong 嘅 Instagram 答啱指定嘅問題咧，就有機會獲得由不同嘅香港設計師送出嘅神秘禮物啦。 聽落好吸引，我自己就好期待，想睇下呢啲實體時裝 show 加上一啲後期嘅特效之後所拼發出嚟嘅視覺效果啊！ 我都係啊，我仲知道咧，今次啲香港 designer 咧帶嚟嘅設計背後充滿住佢哋嘅想像力、回憶同埋對將來嘅一啲期盼。咁佢哋希望咧透過設計去回應下疫情下邊社會嘅新常態，搞盡腦汁。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以行動咧一齊去支持下我哋香港嘅設計師啊！ 咁我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咁多位聽眾朋友都可以咧喺今日3点上到去www.centerstage.com.hk， 又或者去到呢個 Fashion Hong Kong 嘅 Instagram 去欣賞一下呢場充滿新意嘅 Fashion Show 啦！今日唔該曬你 ，Breakfast，Thank you。 係啊，多謝你，思芬。 提提大家 ，Fashion HK 嘅 Instagram 係 @HKTDCFashionHK。 二台通识60秒， 我哋成日听到人哋话每餐食7分饱嘅概念，避免摄取过多热量，又能够达到节约粮食嘅效果。不过讲真啦，好多人唔食到肚胀都唔知饱嘅，咁到底点先为之7分饱啊？大家不妨参考一下最近内地提倡嘅 N-1 点餐模式，即系点菜嘅时候按用餐人数减一份量为基准，6个人就点5个人嘅份量，5个人就点4个人嘅份量，咁就可以避免放到成台都系餸，食唔晒又浪费粮食。当然啦，呢、这个 N-1 嘅点餐模式并唔系强制性嘅，食客真系觉得唔够饱嘅时候都可以加餸。下次同亲朋戚友聚餐，大家不妨试下呢个方法，唔单止可以减少浪费，仲可以锡住你个荷包啊！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60秒。 好啦，时间咧都快到早上嘅8:30咁滞噶啦，你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咁啊朱海婷啊，我哋而家咧见得到嗰个嘅出边嘅气温都好似冇乜点变， 系啊，都系暂时28度，但系相对湿度都系维持高水啊吓，就系91%啊，好湿啊， 要注意嘅雷暴警告咧，而家系生效当中嘅吓，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11点正啊，依家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相信中国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文和精神。约翰逊在国会下议院接受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港区国安法的订立和实施已经影响到言论自由，受影响的亦都包括英国公民。但是约翰逊表示，英国政府未决定是否会杯葛2022年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訪問華盛頓的外相藍通文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行會談的時候，亦都討論到香港和新疆問題。藍通文在記者會上說，香港和新疆的人權都遭到嚴重侵害，促請中國政府恪守國際承諾，尊重香港人的自由和自治。英方將會持續關注國安法的實施以及所帶來的影響。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0-0.25厘。出席会议的官员普遍认为，目前低息水平将会直到2023年。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后声明重申，会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经济，并且最少以目前每月1200亿美元的速度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支持证券，维持宽松货币环境。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经济活动从第二季最坏的时候复苏，但是仍然远低于疫情前水平，通胀率仍然远低于目标。他承认部分经济领域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面世和广泛应用之前，仍然将会苦苦挣扎。

未来一两个礼拜疫情反弹的风险很高，需要持续两个礼拜本地个案归零才有机会是压止疫情，就呼吁市民外出要适可而止。除此之外，就医管局昨天亦都宣布，目前每朝早的7点半至到8点半派发样本收集包的22间诊所，明天开始是增加去到31间，并且是不排除会再进一步增加，方便一些自觉有较高感染风险以及是轻微不舒服的市民去作进行测试检测。这个来自今天就是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了，明报方面就有个港文讲到返校同确诊，教局呼吁就是小学如期复课的。位于屯门的五邑洲镇游学校一名10岁的女学生确诊了新冠病毒。卫生防护中心原本就认为全校的师生是无需做病毒检测的。学校昨天就再同中心去磋商，中心就将会为全体70名的教职员和30名曾经回学校的 学生做检测的。校长就讲到，虽然医学上的感染风险低，但是为求安心仍然希望中心为师生做检测，而教职员一定会做，想不到什么理由不做咯。学生检测亦都是与否都是属于自愿的。至于中大呼吸系统科的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认为，复课后倘若有学校是现疫症的话，同班的同学曾经教授患者的教师风险比较高，都需要是做检测的。睇翻本港咧，琴日新增9宗嘅确诊个案啦。上述所讲到嘅10岁学童同埋佢48岁嘅母亲咧，都系喺琴日确诊嘅。而女童嘅49岁父亲喺星期一已经系确诊。咁佢哋嘅家庭咧就系住喺屯门嘅兆禧苑乐禧阁嘅，父亲咧就系屯门啊都城餐厅嘅常客，但系妻女咧就冇去过餐厅噶。咁卫生署咧已经系早前向餐厅咧就派发呢个样本瓶，已经咧收到20个噶啦。我想这位女学生平时就因为她平日在家就有照顾的困难，所以家长方面就安排了她在今个月初已经回到学校是上这个网课的了。今个月的11号就是她最后返学的日子。亦都讲到了，这个学生是曾经同30多名的学生获安排在这个礼堂上网课，有两名的教师是在场指导，所以最后他们学校都决定那30名的曾经接触的同学仔和全体教职员都需要做了。好了，至于讲翻下个星期三就是全港学校首阶段恢复面授课程咯。咁佢哋学校校方就讲到啦，新闻局引述就话教育局嘅意见就讲翻，学校咧系应喺嗰日咧如期咧俾小一啦、小五同埋小六年级嘅学生系回校嘅，但系如果家长咧系对仔女系有担忧嘅话，就可以俾佢哋喺留喺家中上网课。呢个系讲紧呢一间牵涉学校嘅安排吓，其他嘅学校啊咁所有嘢咧，啲教师要。自己留意翻啊，同埋啲家长们啊。 好，跟住咧就系到我都好留意嘅就系咩咧，就是、升小一嘅问题啦。 哦，有需要啦，你位公子。 有啊，而家搞紧升小一，头都大。好，睇下呢个苹果日报嘅内文讲啲乜嘢先。佢话到啦，教育局推算下学年啊，适龄学童人数将会升到咧就系5.9万人啦。咁啊，较本学年咧就增加3500人。咁啊，身兼香港佛教联合会会属小学校长会主席嘅吴永雄咧就指出啦，佢话到话所属嘅葵青区为例啦，适龄小一学生咧，的确咧系有所下跌。今年到教去年咧，跌咗5%。咁但系根据佢了解，啊唔少本身咧有哥哥啊家姐喺小学嘅幼稚园嘅高班学童咧，家长因为小朋友长期停课，选择咗留班巩固基础。 哇，好 呢个其实都系几现实嘅， 系啊。 即系如果我系家长嘅，我都会考虑呢一步啊。其实。 我都有想过， 因为你过去嗰大半年咧，其实学过咩咧？ 但系咁又会唔会影响本身应该升到啲学位啊，或者系即系啲个学生嘅比例又要 系啊，都要 系啊，讲得啱啊， 喐一喐嘅，搞到好多嘢都会唔同晒啊吓。 系啦，咁啊，佢哋都话到咧，令到下学年啊选择升小一嘅学童人数咧，好大有机会咧，好大机会咧就会出现唔同嘅变数，影响咗咧一啲叫做细集制度嘅学生数量添啊吓。咁啊，有不具名受访嘅幼稚园校长就透露啦。接近半班高班的学生家长曾经也都跟校方就查询过，说他们的仔女 留班是不是更加有利于这个小一的衔接呢、嗯、这样特别是那些俗称叫做细 B 的家长、哦、觉得就子女如果出年要上小学一年班的话经过大半年都没有上学担心就落后的问题、嗯嗯、其实明年才上小一这位不具名的校长就说到了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就是培养小朋友的能力的他都不建议家长是有这个选择的、 哦、 是的、啊、可以追回进度家长自己都会在家里多啲教小朋友嘅，咁、嗯、喺自行分配学位嘅阶段入边啦，唔少申请分数不高嘅家长为求稳阵啊，咁啊往往咧就会选择一啲非即系并不是自己最心仪嘅学校，咁啊无形中咧啊原来放弃咗咧就系统一派位嘅大抽奖，派入真正心仪学校嘅机会，咁啊专家就分析啊，预计今年大部分地区嘅适龄学童咧就会下降啦，自喺呢个嘅自行阶段入边啦，大抽奖选最心仪嘅学校，学生咧派到嘅机会咧啊。其实反观来说是会比以前更加高的、哦、他更加说到家长揀学校就必须要看什么呢就是升中的派位、嗯、有多少成的学生是入英中、啊、这些的信息是很重要的代表小朋友在学校、啊、这六年里面、那个、的学习过程有很多参考的价值在这里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麻烦小白跟着跟大家看星岛日报星岛日报呢今天的头版头条就是一则的专访就讲到第三波疫情放缓，咁政府早前就提及将会着手咧重启经济。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经民联副主席嘅林健锋咧，佢认为啊，重启经济关键就系香港同外地喺疫情防控上有互信。咁佢指咧，现时啊英国同埋以色列等等嘅地方都系有咧快速测试技术嘅。據了解咧，就以色列嘅快速測試咧，只係需要啊幾分鐘咧即刻完成一個嘅測試，成本咧係幾十蚊，咁啊準確度咧達到係95%嘅。咁佢認為咧，可以喺機場以及係其他出入境關口引入咧相關嘅技術，為香港把關，同時亦都讓到訪嘅旅客咧有信心。咁佢又促請政府咧，盡快要推出呢個港版健康碼，確保咧係港健碼同呢個粵康碼同呢個澳康碼咁啊無縫互通，咁就將會咧可以把握大灣區嘅機遇，重啟咧經濟咁講噶。哇！即係嗰啲碼咧都好多唔同嘅名啊粵康碼、澳康碼，我相信澳即係澳門啦，係嘛？咁點解香港啊叫港健碼咧？點解唔可以港康碼咧？啲、嗯、名真係得意啦！ 同好聽有冇關係咧？唔知道。 乜港康碼好難聽咩？ 嗯，港健碼好似型啲咯。 港健碼，總之大家健康就得啦。 係啦，係。 好，呢、這個嚟自咧今天啊。是星岛日报的头条报道啊。 好啦，跟住东方日报方面的讲文啦，就讲到咧美禁香港制造标签，港府咧就系提交涉速撤回噶。美国喺11月9日起咧就会限制香港出口到当地嘅产品咧，不得使用香港制造嘅标签。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就表示啦，港府琴日咧就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强烈反对啊输美货品嘅标记嘅呢个新规定，并且要求美方咧立即撤回有关嘅规定。港府同時亦都向世界貿易組織表明立場，將循世貿的機制反對有關的規定。不過有港商就對港府的交涉動作不抱希望，指業界已經逐步改這個產品的標記作兩手準備了。昨天邱騰華見傳媒的時候就表示，就美國對輸美貨品標記的新規定，昨天早上就約見了美国驻香港及澳门处理的总领事，要求他转交至美国贸易代表的信函，表明港府的反对立场。同日，特区政府驻华盛顿及日内瓦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已经将局长的信函副本分别交了给在华盛顿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以及在日内瓦的美国驻世贸常设代表处，并且就会安排与美国有关当局进行商讨。邱腾华批评了美国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和世贸的规定是相违背。世贸就规定成员不能允许不实产地来源的标签。 美国作为世贸的成员应该遵从有关的机制，港府在原则和立场上必须要据理力争，并且视乎美方的反应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他强调美国就不可以以大欺小，需要跟从世贸的规定和机制。对于有建议就是以其他的方式解决产地来源标签的问题，包括改为中国香港等等，邱腾华就表示无论港商和美方的进口商都正是寻求解决的方法，认为只要做法是不贬损香港的利益并且符合世贸的要求，港府都会接受的，否则就会作出这个强烈的反对，大家继续留意了。 好，麻烦 Heidi 再看看来自文汇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就是李嘉诚基金会主席李嘉诚寻日致函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还有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鼓励在万物多变之中以创新的力量求全立足未来，以推动教育冲出一个混沌迷茫，并且就捐赠就是1.7亿元，支持就是多个的科技项目。李嘉诚强调香港的医护、科技、科研、教育人才亦都是非常之有潜质的，加上就是凭人善断的素养，一定可以就继续以专业的服务的精神去到就是为香港作出一些的贡献的。他并表示生物医学科技已经成为了解决各种生命难题的重要关键，AI 模码应该就是将是全方位能力提升的关键，发展生物经济产业推动 AI 能力在香港普及可以说是刻不容缓的。今次李嘉诚是第一次同时就向四间本地大学捐款的。李嘉诚在信中也提到他最近获赠一幅的书法画赤壁赋，笔力曲折，尽显就苏子黑骨之真率，咁啊，亦都睇得到天地万物之间嘅流逝变与不变啊！ 即系代表咩啫？ 即系变同唔变咯。好，我哋继续睇埋落去先，睇下搵唔搵到啲玄机啊！咁啊，佢认为啦，咁啊，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系老生常谈，咁啊，故中嘅真意咧，却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咁啊，即系大家就喺呢度攞啊，又要喺呢度 读好书啦， 冇错啦。嗱，佢继续指出，其实今年咧可以话系一直多变嘅一年嚟噶，咁啊惊心动魄咧，挑战全球咧每一个地方。 咁多形容词啊， 系啊， 写得几好，我觉得。 佢深信啊，冲出呢个混沌迷茫，教育咧系一条必经之路嚟噶，一 叶 轻舟往未来。咁啊，希望即系 实际啲，捐多啲， 实际 唔好咁多形容词啦。 系啊，都系啊。 我觉得小白读得好好啊，你其实问系啊。 多谢你啊！咁啊，四间院校都有少少嘅回应嘅，佢哋都话到即系感谢呢一个捐款，亦都咧就系会尽量咧系攞一啲就全世界最好嘅医疗器材啦，做好更加多唔同嘅科研咁讲噶。以上嚟自文汇报嘅报道噶。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殿堂级女歌手啊，曾经主持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都获奖无数嘅 Alicia Keys， 再加埋美国嘅 R&B 小天王 Khalid， So Done。 People keep changing faces while I'm so jaded. Wasted, I think I'm fading. I'm taking back. No. 星途都好相似嘅，都系一夜成名嘅。Khalid 就系凭住嗰一首 Location 走红啦 ，Alicia Keys 系多年前嗰一首 Fallen 啊。今次嘅合作好啱 key 啊，新上榜占第十位 ，So Do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 ，Good morning， Heidi。 Good morning， 晨啊，华梅姐，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啊，我咧真系觉得咧喺呢一个疫情之下啦，都见到好多爱啊，同埋咧亦都咧有好多朋友啦，即使喺逆境啦，亦都咧无咗佢哋咧爱嘅澎湃，同埋咧 阻都阻唔住， 继续系啊，阻都阻唔住咧，亦都一定要咧系双双步入呢个教堂啊，行礼啊，结婚啊，注册啊，摆酒啊，都继续要做啊。咁咧，由于咧喺呢一个疫情之下咧，大家都系要咧戴住口罩咁。咁于是咧，本来有一啲嘅即系即将咧要举行婚礼嘅新人啊，都好好头痛啊。究竟咧？嗰、那個嘅結婚嘅時候咁點樣呢？又戴住個口罩咁樣，好似咧唔係好妥咁樣啦。咁啊，而家唔使擔心啦。原來咧都有好多咧，即係相關咧係做呢一個行業嘅一啲服務嘅朋友啊，即係譬如係搞婚宴啊。嗰啲 wedding planner 啊，甚至乎係做婚紗裙褂啊，呢啲嘅公司嘅朋友呢，佢哋咧都諗到呢，就係多咗好多呢喺設計上面呢配合返，尤其是呢集中喺新娘子身上啦，配合返佢如果係着呢個婚紗或者係着裙褂嘅時候呢，都會特別呢設計埋一個口罩俾呢一位嘅新娘子、啊， 即係襯翻件 lace 嘅婚紗嘅。 係啊，有啲係 lace 啦，有啲係卷面啦、啊、咁樣、甚至乎可以配上水晶啊！ 哇，哦、有個水晶 好靚啊！咁咧、啊，當然咧，佢嗰個設計咧就變咗咧。除了話喺一個口罩咁樣嘅形狀之外呢，佢好多時候呢就會喺個口罩嘅面嗰度呢就會有一啲嘅挑花啊、或者有啲呢好特別嘅設計啊、圖案啊。 我見到有一個呢係上面寫住個 bride 字嘅，即係話我係新娘啊， 真係啊好幸福啊。同時呢淨係呢咁樣戴咗一個口罩呢，變咗呢都不失嗰個新娘子嘅美艷啊，同埋呢嗰種嘅脫俗啊。 但我其實我喺度諗咧，當你一個婚紗嘅時候咧，咁佢哋兩個係主角啊嘛，可唔可以全部嘅賓客帶佢哋兩個唔帶啊？咁你即係影相出嚟就佢究竟有冇笑咧？定個新郎哥其實冇笑咧？咁我哋睇到佢嘅表情， 畫咗個笑容喺個面。 但係咧，而家話曬都仲有啲限聚令啦，同埋咧有口罩令啊，係咪啊？咁所以如果佢哋兩位零零丁丁咧，係一個即係。雖然叫做大庭廣眾，但係咧即係又唔會話太多人嘅情況下咧，佢哋除咗口罩咧嚟到行禮咧，我都驚佢跟住俾人拉啦。 咁請問最後嗰、那個好啦，新郎你可以錫你嘅新娘嘅時候，咁、個口罩點啊？ 咁我諗可以係啊，佢哋兩個閂埋門喺屋企先再錫啦，補錫啦，或者係用一個飛吻咁樣嚟到去交代又得唔得咧？不過咧，我覺得咧有呢一啲咁特別嘅口罩。就去配合咧喺行礼啊结婚嘅时候咧都系好嘅，好甜蜜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系婚纱裙褂都有口罩衬啊！ 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四单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不过咧，都仲系有车龙嘅。咁先讲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场啦。咁但系而家龙尾咧就排队屯门角嘅，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小榄快线交通意外清场，龙尾排队屯门角。咁另外啦，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快线嘅意外咧，同样清咗场啦。而家龙尾咧就排队去。 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嘅意外咧，都清咗场嘅。而家车龙都长噶，排翻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就系受到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影响。咁虽然清咗场啊，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咧快线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咁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新山道嘅。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快线意外清场噶啦，龙尾就去到新山道。咁至于港岛方面咧，薄扶林道较早前就有塌树，咁不过已经处理好啦。而家近住蒲飞路咧，所有封路咧就已经开翻晒，咁就系薄扶林道嘅塌树咧就已经处理好，蒲飞路咧来回方向嘅封路咧就已经解封，咁而家交通咧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中间。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要实施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去尖沙咀龙尾去到上香道，咁影响到咧而家启德隧道啦，都需要实施间封嘅。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咧，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去到李景湾。另外啦，九龙入口咧，车龙都排到去啦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啊，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去九龙啦，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西贡公路出九龙啊康湖居一段塞，龙尾西贡消防局。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光板田村。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好大雨啊，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以后我哋听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9:08啊，今日咧请嚟啊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吓 ，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睇翻市况啦，美股就个别发展啦，琴日港股都系粒粒地啊吓，咁啊叫做收市都系平平稳稳咁样啦。今日个市方面系咪都系有一种咁嘅放味喺度咧？ 是咁，今日嚟讲我哋觉得个情况都应该同过去几日差唔多，咁过去几日都见到个市都系好比较窄幅上落啦，咁个成交额亦都唔系大，咁你话隔夜咁美股亦都系冇乜特别大嘅变化啦，咁基本上都见到联储局就话三年就唔再加息啦，即系基本上都讲过呢样嘢，咁对个市场嚟讲都唔系话有好大嘅即系帮助啦，咁所以我哋就觉得你话近期嚟講，咁市場暫時嚟講都未有方向，即係同埋大家都可能係睇緊，就究竟譬如你話美國，即係中美國關係，即係譬如 TikTok 嗰邊啲，即係關於科技股嘅消息嗰啲會搞成點？咁其實大家都係觀望緊呢類型嘅嘢。咁疫情好咗啲，咁但係亦都係觀望緊啦。咁所以你話近期嚟講就都冇乜方向嘅。咁所以我哋預計，譬如你話今日個市都可能係即係都我哋覺得都可能係百零二百點上落，咁應該都唔～ 会话个变化太大嘅。今日就 系咁啊，个股方面咧，今日啊，散股民啊，即系听众朋友啦，谢小姐啦，问只9988阿里巴巴，咁佢就258蚊买嘅，咁啊现价位都270几蚊啊，咁啊买个位都几靓下，咁啊问下 Kelvin 应该点去操作咧？ 系咁，如果你话阿里巴巴嚟讲，咁近期我哋都见到就都比較多動作啦，咁尋日都公布咗兩個消息啦，第一個就係整咗個西遊製造廠嗰個啦，跟住第二個就同天貓一齊搞咗個，即係同佢旗下天貓同埋易居就搞咗個房產平台咁樣，咁同埋亦都即係都傳緊就話螞蟻就嚟上市，咁所以呢類型咁嘅消息，咁其實都係對佢個股價會有幫助嘅，即係從消息層面。咁你話近期嚟講，咁其實佢就都即係升咗啲啦，咁但係就係啦，即係但係你話近期科網股，我哋覺得始終都係受即係個中美個關係，或者你話美股嗰、那個波幅或者震盪嗰度，我哋覺得都會有少少影響個 cap 住嘅。咁所以你話短期嚟講，咁其實我哋就覺得你話既然有得賺嘅，咁我就覺得可以 hold 住先。咁跟住你話等，譬如下個禮拜，如果當譬如你話全如果賣真係上市，咁我相信就可能又會有一輪炒作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就，如果你話要想貪啲嘅，咁我就覺得係可以等多少少先嘅。 係，咁啊睇下散股民持貨能力有幾強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是时候要呼吁大家打电话嚟，就是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是需要大家嘅支持，因为我哋呢亦都有一啲呢良辰吉日呢就係预咗俾大家呢就去霸占嚟到去做你自己嘅私人点唱。 下个礼拜即係九月呢一个嘅23456啊，咁打后啲日子都 OK 喎，係咪 呀？係嗰啲开学嘅叫做真开学点唱啊，可唔可以咁样讲？真翻学点唱啊？ 可能真翻学真系可以喺屋企有少少嘅空间，唱空间。 好，咁啊，无论点啦吓，你系属于边一类型啊，或者系想系做边一种嘅点唱都好，都系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187-2388啦，晨光 Morning Call。咁啊，小白咧就而家等紧大家嘅电话啦，帮你安排噶啦吓。喂，除此之外咧，今日星期四咧，亦都系时候要睇下高嘅表演啊， 系啊， 其实都系听下嘉宾朋友点样讲啦，因为咧佢就系天堂鸟入边啊嘅 Gordon， 即系队长啦嗰一位，咁啊嚟紧咧会开呢个小食店，咁 嚟紧开啊，即系未开噶咯， 系啊，依家 叫天堂小食店啊， 依家租咗铺，依家租咗铺啦，应该系下两个礼拜开。 哦，咁样，喂，我想翻转头问咧，你有冇访问过阿 Steffi？ 嘅飲嘢鋪頭嘛，嚟緊啊 ，coming soon，coming soon，coming soon。 喂，真係好老實講，我就唔知道原來佢嗰檔咧係什麼嘅茶飲。但最近咧見到原來有個聯成一個公仔咧。 係啊，你嗰個公仔啊，就係 我即刻諗起你啊。 點解啊？ 我想了解下你，我哋問咗佢未嘅咧？咁 問咗嘅，其實佢原來咧好多生意做緊嘅 ，Steffi 佢又有啲健康食品。 咁可以退出娛樂圈啦，係嘛？ 我唔識啊呢啲。 可以㗎，可以㗎。 我唔識啊呢啲我唔識啊。咁啊呢個時間聽下天堂鳥嘅訪問先。 好。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啊，阿 O 今日咧就揾嚟咧天堂鸟其中一位成员啊，又大只又靓仔又识得跳舞，佢系 Gordon，Gordon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Hello， 大家好，我 系 Gordon 叶浩基。系 Gordon， 咁啊，近排就有一个新嘅面向啦，筹备之中。因为咧，前排见到你咧，都话喂阿 O 你有个创业嘅环节啦，我都创业、哦，咁我话哇劲、哦，系咪染指呢个饮食界别？佢话系啊，咁样，咁啊，究竟啊，依家筹备之中嘅生意会系一档点嘅生意咧？ 是一档小食店啦，叫做咁啊，系一个外卖店嚟嘅，我会系咁称为啦。咁啊，系一个 夏威夷的特色小食去做给大家看。 哇，夏威夷特色小食，我先问一下一些缘起先，一开始为什么会、其实小食铺我们由细吃到大、鱼蛋烧卖其实都很好卖的，如果真的做得好，或者有些鱼蛋烧卖都是胶来的，最重要是个辣酱，个辣酱够辣呢，或者、够野味呢，齋做辣醬，跟住嗰啲啊魚蛋燒賣啊鋪頭咧，都客似雲來咁樣啊！呢啲會唔會相對簡單啲咧？啊，點解會諗到係一啲夏威夷嘅小食咧？ 其實我喺最開頭咧就諗住開一間餐廳嘅，咁我其實我本身、自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去做生意嘅，因為冇一個限制俾自己嘛，即係自己有好大嘅空間去諗嘢咁樣。 係。 最近其實都原本諗住開餐廳嘅，咁但係咧喺呢個環境下咧，抌一筆錢去咁大嘅投資咧，其實係有好大嘅風險嘅，係咁啊，所以我哋就不如喺度諗啊，不如試下我哋行一個小食嘅外賣店，去做下行呢條線睇下得唔得，咁同埋而家喺疫情當下啦，就好多時都會係好多人會叫外賣啊，同埋 take away， 咁但係我哋做呢樣嘢係啊，點解你會問我點解會揀呢樣嘢去做咧？咁其實係其实呢啲嘢就系比较健康嘅，咁啊加上喺呢个疫情下，我觉得大家都要食得健康。咁平时我又做开运动啦， 系举开铁啦，系啊，你知啲师兄一多一粒饭啊，哇，啲淀粉质超标、最好就系、哇，全部都系protein嚟嘅咁样，或者啊少糖少盐乜都少嘅，咁先可以大大只靓靓仔咁样系嘛？ 系啦，冇错。咁但系我就唔建议系主张斋。连一啲淀粉质都唔食嘅，因为其实每个人嘅身体都需要吸收唔同嘅嘢，咁、所以我哋做嗰个夏威夷系会有饭喺里面嘅，夏威夷小食，咁嗰个我就会觉得系会健康少少嘅嘢食。咁我哋间铺头唔系净系做健康嘅，咁都会有一啲譬如 炸啲嘅嘢啦，系嘛， 系啦，炸嘅嘢，可能俾啲小朋友，咁譬如啲家长买俾小朋友一齐食又得咁样，系啦。家庭落啲咯，可以。 嗱，铺头咧，依家就装修之中啦，同埋咧，即系已经系密锣紧鼓啦。咁啊，到时 big launch 嘅时候咧，应该都系好多artist 朋友，大家啊撑下场先咁样。但系啊，喺筹备嘅时间咧，特别。我喜歡問呢個問題，因為即係正所謂萬事起頭難啦、啊。咁啊，常言道都問一啲 artist 朋友啊，你當生意已經好成功咯，進入一個軌道入邊咯，咁樣。但係佢哋開始咧就已經慢慢唔記得啊，其實一開始創立嘅時候咧好多難處噶、咁樣啊。依家好啦，就啱啱咧電話旁邊就係 Gordon 咧，就係啱啱 build up。叫做開設自己的小食店，有啲乜嘢要注意咧？第二個成本控制嗰度，你又點去做呢？因為啊，即係小食店都要有裝修、decoration 喎、啊，嗰度其實用好多錢嘅，或者咧其實啲牌照好難搞噶，你唔知道啦咁樣。咁究竟有啲咩難處可以同我哋收音機旁邊啊晨光第一線嘅聽眾分享一下呢？ 其實我覺得難處反而係自己 set 個 target。即係譬如有時好多人開鋪啊，話開傾咗好耐咁樣唔開，就係因為冇一個 target 俾自己。咁點解我哋今次開呢個外賣店會係比較快手呢？係因為我哋幾個朋友啦，就喺度諗，喂，不如我哋 set 一個時間啦，時間上三個月內要開到。因為其實我之前諗住搞餐廳，其實都諗咗成年㗎啦，即係都傾咗好多次去搞㗎啦，成年㗎啦。咁我覺得好似好唔 work 咁樣。咁不如真係 set 個時間俾自己先，三個月內一定要開到。咁就係呢個 target 令到我哋逼住自己都要做，就算好啦，揾唔到鋪嘅時候，即係可能啲鋪好快好搶手㗎。即係而家啲鋪好平，跟住咧啲人就會好快手就 係啊、原來依家嘅最貼市嘅市況，喂，成日都話喂啲鋪位十室九空啦，邊度有人做生意㗎？咁啊經濟環境差，點不知原來唔係喎。實情就係、如果嗰個地段係好咧，或者啊嗰、那個人流係多咧，其實咧嗰啲單邊鋪啊，一拱出去嗰啲地產鋪啊，喂，聽日就租咗去啦，咁樣係咪咁樣啊？ 直頭係我就係嗰時諗住搞餐廳嘅時候，咁啊成日鋪都睇咗啦，坐咗一間鋪門口對面睇住佢啲人流啊，成都坐咗兩粒鐘。咁啊好啦，就呢間啦。 好啦，諗住同地產嗰陣時講話，聽日諗住去同我哋講話會簽約啊，成嗰啲嘢。 係。 點知第二日已經有人簽咗約啦。 快過你啊！真係快過閃電喎、啊，真係。咁都好嘅，大家對後市樂觀，或者對個營商香港嘅營商環境依然好有信心，先做到呢啲決定嘅。我深信。 即係同埋呢樣嘢係好緊要，即係信心呢樣嘢，即係唔好怕。譬如有時可能呢個市道係好難去開。但我想讲就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即系你唔尝试咧，你永远都唔会觉得会有成功。即系点解好多人喺高峰期嘅时候都会走去租铺咧？点会有好多人去买铺买楼咧？咁因为佢哋都会睇到个市唔会冧得去边，虽然冧得去边，就算好似而家冧得好劲嘅时候，但系佢哋都可以之后会慢慢上翻去。其实件事都唔会话好 worse 嘅。 系咁啊，即系同人生一样啦，有高有低嘅。如果每一样嘢都平平淡淡咁样，好乏味啦。不过你觉得做生意系咪都除咗带来刺激感咧，其实都带来好大压力嘅，令到你近排都喂压力都暴涨啊！喂，唔衰得噶嘛，系啊，整好晒啲嘢，冇理由咁样啊！即系好多嘢都要自己落手落脚去做咁样，会唔会系咁啊？近排忙咩？ 近排我哋就忙紧之后有个 live 嘅 show 啦，咁啊。咁啊，音樂上面就會暫時放低一陣先，即係未必可能咁快就新歌出住。 嗯。 咁但係咧，我哋都會 keep 住去，因為我哋嚟緊有機會就可能去拍劇，咁啊，希望我哋慢慢咁樣做好去俾大家睇啦。咁啊，而喺我呢個 生意 叫做副業啦，副業上面，我就係、是、做一個點講咧？我就比較好嘅，因為我本身身邊嘅朋友就可能係做開呢行啊，或者識做呢行嘅人，咁所以我就。唔需要话好分心得好劲，因为我成日自己会咁样谂嘅，即系我个天系好公平嘅，你当你一分咗心咧，就自然另外一边就会慢慢冇嘅。 嗯， 咁所以我系好好彩嘅一个人，咁我啲朋友都会唔紧要，嗰阵你有咩事你就去做你自己嗰样嘢先啦，就唔使担心我哋呢边，我哋呢边会帮你搞噶啦。 系，咁但系啲朋友都系要信得过，你都知道好多叫做咩啊？即系生意咧，唉，成日呢四个字咧，真系难听过粗口啊！就系因财失意啊！嗱，明明就好兄弟嚟嘅，由细玩到大嘅，最后咧搞咗档生意咧，哇！识咗廿几三年嘅朋友，为咗嗰十零廿万，跟住哇，老死不相往来啊！常常都听好多嘅呢一类咁嘅叫做营商嘅故事分享啦。咁啊，但系呢班朋友都系掂嘅，系嘛？冇担心嘅。 掂，非常掂，非常掂。因为其实好似啊性格，即系我哋。看的錢銀上不是說太過執著，即是我們會譬如說大家一起賺到錢是大家一起開心， 嗯， 其實很容易看的，有時譬如看朋友，有些朋友就會很多東西很少的數都會跟你計到很清啊，好吃那些呢你就要想想啦即是你要好啦做朋友好啦就不要做生意啦，那有些朋友你是會 feel 到原來很多時候大家都沒所謂啦，大家認識了這麼久誰出錢沒什麼所謂， 嗯， 那這件事你就可以跟他慢慢再了解他 去做，還有我呢個朋友係真係由細識到大嘅，咁同埋我好早期已經同佢講咗話，如果你學師有成咧，佢嗰時啱啱博處，我學師有成，我哋一齊搞啲生意，一齊去做，一齊收啦。咁佢話都好啊，我哋都想咁樣講。咁其實係要溝通咯，溝通係好緊要。 預祝你嘅小食店生意咧就一帆風順啦，咁啊業務蒸蒸日上啦，一間變兩間，兩間就變三間啦，亦都好好多啲溝通啊咁啊，即係亦都係當中嘅營商之道嚟嘅。今日咧多謝曬天堂鳥嘅 Gordon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新嘅作品未有字，我哋呢家咧聽下你上一 part 先啦，好嘛？唔該曬 Gordon， 今日早上多謝你，拜拜， 拜拜。 诸位垫底，抽身谷底，伸手一挥，火中的一挥，我要成全，去捉盘船，潇洒一转。今天飞得起，冲天一飞，担当得起，终于都一起，试过流离，试过游离，也不怨悲。蜕变的学习极严厉，能蜕变的自动就回归，还要感激关心的联系，回到正轨的班底。We will hold 换位，还要感激关心的联系，回到正轨的班底。人改变心中要有火，如火了转身累结果，由这里冲出去，两位跟我不少不多。男双女通通也有火，成今天高峰如山坡，重新的烧滚我，靠的自由星星之火。 B.O.P. 天堂鸟的作品名字叫做《重新》嗯。 晨光追踪三十一， 我哋有罗启新喺电话旁边。 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啊，彭仔，早晨 ，Heidi， 哇，好耐冇听你把声。 系啊，我哋好耐冇喺空气中对话添啊，点啊你？ 系，我问 讲下行偈先啦。 咁啊，讲下咧今晚啊嘅呢一个 港台电视三十一， 系啦，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咁今晚咧八点钟咧有以事论事、哦， 嗯 嗯，啊呢样嘢咧，即系佢劲过彭仔啊！如果呢样嘢 呢方面啊， 嗰阵时咧，彭仔咪搞咗一个咧俾年青人参政嘅 啊，政坛新秀训练班， 喂唔系、哦，文记都有个政坛新秀、哦。个节目噶喎，喺呢个social media。 你政坛新秀几多岁？ 我嗰啲啊，由十零到廿零咯。 系啊，今日咧讲下儿童参政之路啊。 哇，咁啊真系赢咗你啊，彭仔。 佢系佢唔系政坛新秀，系政坛幼童或者政坛幼稚。 咁啊受到呢个咧即系反修例运动影响啦，两个咧住喺天水围嘅中小学生自发咧就系成立咗呢个社区嘅关注组啊，进行地区工作啊。 咁有心 系咪真系自发成立啊？定系背后有 背后有人支持啊？啊！ 哦，我点知啊？ 哎呀，好嘢你啊，咁样答就系、是哦。我哋会唔会睇完以事论事会知咧吓？ 一睇其实睇得出噶啦。 系啊，咁、啊、其实咧就系、是、儿童有冇受到重视咧？其实系有嘅。 系。 所以咧，之前咧，即系譬如话有啲咩驱赶啊，儿童， 嗯，都要当大人咁样做， 冇错啦吓。所以咧，都唔好睇小儿童啊。 系啊，做嘢都要负责任噶、哦，好。继续。 佢最緊要佢哋咪合乎自己個權利嘅啫， 係啦。咁、嗯、大家睇下啦，嚇細路仔已經咧覺得呢件事係好重要，唔緊要咧，細路仔都可以咧， 點啊？ 夢想做太空人，點解佢唔可以咧？覺得自己可以參政啦 ？It's possible， 咁 冇錯啦。好，咁啊，跟住睇睇啦。咁去到呢一個咧，八點半啊，日常八點半咧，就叫超越半世紀啊！呢樣嘢咧，我同埋阿 Heidi 都著過，但係彭仔嘅未著過， 冇理由 女裝㗎，女裝嘢 係旗袍啊！ 哦，係啊， 女裝咧，我話咧， 係啊，你知唔知有一個88歲嘅裁縫師傅啊，依然堅持用傳統工藝咧？親手咧同客人咧炮仔咧旗袍， 哎呀呢、這個欣賞噶，真係佢哋嘅手藝，尤其是係某啲上海師傅啦、 啊， 真係好犀利噶。 咁唔少著名影星，好似張曼玉啊、巩俐啊、劉嘉玲咧、啊，都揾佢訂做過。 係咪中環嗰個啊？ 我可能我唔知咩環啊。總之就我覺得最特別嘅就88歲嘅裁縫師傅依然堅持用傳統工藝，咁、可能佢就係識用傳統工藝咧。 咁但係阿 Heidi 仲有冇 keep 呢個旗袍咧？即係可能我哋而家睇女孩子穿旗袍就係選美先有機會㗎。 我講個秘密俾你知啊，其實我爺爺咧就係傳統嘅上海旗袍師傅嚟嘅，不過佢過身啦。咁但係佢當時咧做咗一件俾我姑媽結婚咧，咁我哋應該而家個屋企都係仲係 keep 住。 咁你爺爺係你話？咁你爹哋嗰邊啲屋企人識唔識？有冇人 咁啊？冇人繼承到啦，冇人繼承到啦， 繼承呢撥嘥咗。 對於我嚟講咧，旗袍分四種嘅啫。 嗯，長短 女校旗袍 係。 系啦，跟住咧就系呢一个知客旗袍，就系选美旗袍， 仲有咧， 同埋高官旗袍。 哦，高官， 系啊。不过我觉得高官咧，其实佢点解唔中意着旗袍咧？佢认为翻翻去着翻佢女校嗰件旗袍。 系唔知道系咪咁啦？ 总之我就从佢欣赏嘅角度，我系非常之中意旗袍嘅。 好，今晚又睇。好， 咁啊，港人港换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叫喉唱，又叫呼麦。你嗰啲唱歌嘅人咧，利用口腔嘅肌肉咧，嚟到產生個泛音啊，同 咩音話？ 泛音，泛即係泛 範圍個泛 個泛啊，即係泛民個泛啊， 係係係。 咁同時間會唱出多個音部喎，哇犀利啊！ 係。 即系勁過 acapella 啦，係咪？ 係啊。 喂，同西方嗰啲腹語有冇關係咧？ 可能係，即係同有啲咧就係咩噶嘛？叫做譬如系佢自己口唔喐，佢然之后用个肚咧喐啫。咁、但系佢咧即系

不早，多一眼都在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动漫迷的最爱，跨越四个十年的动漫主题曲流行榜。一起用音乐重温动漫的精彩片段。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动漫主题曲流行榜倒数特辑。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啊，朝头早嘅时间九点四十分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我的享乐时代，早晨 ，Heidi， 早晨， 小白，你嘅主场啊，今日 吓，系啊，今日咧真系讲翻一样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嘅活动，因为可以介绍俾其他嘅听众啦。咁啊，但系今次咧，同上个星期我嘅享乐时代咧， 上个星期个荔枝窝都令我继续好想去啊， 冇错啦。上个星期咧，其实我喺荔枝窝呢个旅程入边咧，所介绍嘅就系嗰个食物啦， 系 最主要就系嗰、那个。 间小店 系啦，间小店啊，雪条啊，我自己好中意嘅雪条，同埋佢有啲譬如茶包咁嗰啲咧，都系 organic 嘅，同埋自己手做嘅，咁样用翻自己附近嘅原材料嚟做，我觉得呢啲几有心嘅。咁啊，啲小店咧有阵时都觉得啊，不如叫做支持下佢啦，咁样好啦。咁啊，但系其实咧，我去荔枝窝呢一个 trip 咧，呢个旅程咧系一个行山嘅旅程嚟嘅。咁我今日咧个重点咧。啊！又放翻喺呢個行山嘅旅程咯，係咁可以分享一下，因為今次呢一個平時其實成日都行山噶啦，但係點解呢一個咁想分享咧？ 你同我講咧話啊 ，Heidi 我去跑山，行山你已經係咧個 level 降翻到我哋可以做到噶啦， 即係慢跑同埋跑馬拉松係兩件事。 Heidi 我今日跑山， 因為咧嗱，我呢一條路咧其實就係由烏蛟騰嗰度出發啦，咁啊個路線大概係點咧？嗱，烏蛟騰咁啊經過印洲塘郊遊徑啦。跟住去到一啲都係香港近大埔再東北啲嘅，咁啊喺呢個九潭洲啊、三亞村啊、荔枝窩、 我想講我哋去過烏蛟騰，全部呢啲名都係喺附近 出現嘅。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呢個重點咧就除咗去荔枝窩之外啦，荔枝窩我哋可以搭上或者好似我咁徒步行入去啦。咁徒步行入去其實 兩個零鐘係咪？ 係啊，都唔係話近噶。咁但係咧荔枝窩之後咧，我就去咗一個地方。 哦， 嗰個地方就叫做所羅盤啦。 唔系所罗门， 唔系 所 罗 盘， 系所罗盘。 所罗门就群岛，所罗门系咩门呢？ 呢个咧就所罗盘啦。 所罗盘系咩盘？ 咁所罗盘咧，其实系香港一条嘅古村嚟嘅。咁喺叫做山界入边咧，都有几多有关于所罗盘嘅一啲灵异嘅事啊？ 咩叫山界咧？即系学界啊，喺行山呢个界别嘅专业界别当中。 系啦，喺呢个行山界别啊，或者你上网一打所罗盘咧，你都会发。发觉几多咧，就系一啲可能啲人叫做流出嚟嘅话系鬼故啊、灵异经历啊，跟住好多咧又话到入边会点点点点点咁样。好啦，咁我终于咧就睇咁多之后咧，就忍唔住咧，真系要去一去咁样。 你要去验证下， 我去验证下。咁啊，入边又话又有附近又有结界又成咁样啦，系咪？咁去望一望啦，咁啊行，咁啊成班队友一路行嘅时候咧，咁啊行一路都 OK 嘅。去到荔枝窝嘅时候，咁啊食埋雪条，咁啊梗系开心啦。跟住就继续咧就出发去呢一个所罗盘。 由荔枝窝再行去要几耐啊？ 唔耐啊，其实喺20分钟到嗰个时间咧就已经去到噶啦。系即系如果你话正常嘅听众平时唔系好行山嘅，佢选择咗条最短嘅路线，就 系 由荔枝窝就咁行过去咧，其实都唔系话好耐嘅啫。 嗱，我哋去翻上一个礼拜小白讲嘅荔枝窝之旅先，我哋先喺嗰、那个马料水嗰度搭咗船。去咗嗰度先，咁就慳水慳力啲啦。即係作為我哋普通行山者啦， 因為如果從一個正路咧，我哋要去烏蛟騰行入去，我哋首先由泊低架車去到行入烏蛟騰咧，都我平時我嘅 standard 一般行山， 大家咁話 都要一個鐘頭九個字嘅。 係啦，咁可能係啦，咁啊坐船去可能會係更加企理方便快捷啦嚇。好啦，咁啊去到呢、這個荔枝窩開始出發去呢個所羅盤嘅時候咧，嗰陣時啊心諗。都去所羅盤咯，雖然我哋都有隊友咧去過嘅，咁但係咧實在太多嘅謠言啦。其中一個謠言咧就係話到，去到呢一個荔枝，去到呢一個所羅盤嘅時候咧，唔知道係咪同嗰啲電磁力啊？ 嗰啲地球核心嗰啲，唔知講到好誇張嘅，又話去到嗰個位咧會蕩失路啊，嗰啲會見到有好多熟人咧，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講法啦。 係、 見到熟人 係啊 ，Hardy 你又嚟行真啊，小白 係啦。跟住佢哋嗰啲講法就係、是、哇，見到熟人嚟跑佢，諗住同佢 say 下，跟住又唔見咗，都係呢啲咁嘅套路啦。哦、你知網上面啲嘢即係信一成都。都咩噶啦，系咁样。好啦，咁我 创作故事 系啦， 创作。 咁我去到嘅时候咧，真系见到同网上边见到好多嘅一样。咁佢真系有一条由一条村嘅遗留落嚟嘅一啲嘅我觉得系遗迹添啦。 遗迹即系冇人住噶啦， 冇人住噶 啦。 佢直头咧好多嘅叫做村屋入边旧式，即系好旧式嘅村屋入边咧，都譬如个顶冇咗，跟住入边个村屋嗰、那个净系得翻个门嘅外墙，入边咧都已经可能有棵树生咗出嚟啊，入边啲草啊生晒啊，跟住又。霉霉爛爛啊咁樣嘅，咁但係個外觀咧，其實仲睇到咧，即係以前嗰種嘅建築嘅風格，咁、都唔係話唔靚嘅喎。咁如果你從一個建築嘅風格去到欣賞嘅時候咧，我覺得望落去所羅盤呢個位咧。都幾好，幾好一個欣賞以前建築風貌嘅地方嚟嘅。咁啊，仲我去嗰日咧就叫做唔係話天氣特別好啦，咁啊有少少濕濕地咁樣啦， 兩滴雨咁樣。 係啦，咁但係去到嘅時候咧，都忍唔住咧就嘿。傳說咧就話呢一個嘅所羅盤就嗰、那個指南針啊唔 work 噶嘛， 啊、 究竟實情係咪咁樣咧？ 嗱，你咁多人咁多指南針，用埋電話嘅指南針， 係啦、 啊，點樣？ 結果咧，我去到嘅時候咧，好清楚喎、啊，嗰、那個指南針，即係邊邊係北啊，邊邊係南啊，又真係指得好清楚、啊，完全係冇事嘅。 係咪用手機嘅指南針啊，小 白？我係用手機嘅指南針。咁、我同行嘅除咗隊隊友之外啦，咁我咁啱見到另外一隊嘅都係行山人士啦，咁啊見到佢，我見到咧都係後生仔嚟。个个咧都系拎住个指南针出嚟，系啦，个个都喺度试。喂，系咪呢个位啊？传说又话呢个位咧个指南针会唔 work 嘅？唔系、哦，我个指南针仲 work 而家。咁啊，结果咧就系呢啲咁嘅传说咧，就引晒啲人咧就去呢、這、一个所罗盘嘅位咁样。 冇事嘅嗰一刻吓， 其实冇事嘅。咁同埋咧，嗰度的而且确系啲草啊生得高啲，系啦。咁但系你去到嗰个位咧，又唔系话大家想象之中咁阴森啊各样嘢。咁但系的而且确咧，当你离开所罗盘之后咧，咁就会经过。先要经过一个树窿啊， 系 咁呢个树窿咧就好特别嘅，因为个树窿真系你要趴喺度 哦， 系啦，然后好似嗰啲， 但系你去嘅时候唔使经，但系你走就要经啊， 因为我哋唔系沿路走嘛， 哦， 系啦， okay、 即系我哋喺呢个位入第二个位出嘅，咁、我哋另外第二个位出嗰个位咧就真系要爬嘅，咁嗰个位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就是、啊，原来嚟到呢一个所罗盘，除咗系有啲。屋睇下之外咧，仲可以咧就係有啲叫做特別嘅經歷。平時你行山啦，係咪先？咁而家咧就可以 爬樹窿， 爬下樹窿。咁、去到咧就係過咗呢一個位嘅。好啦，咁啊經過咗呢一個對我嚟講形容係一啲都唔驚同埋唔係冇乜料到嘅所羅盤之後咧，咁啊跟住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咧，咁我哋特登咧就行遠咗嘅，因為原本要去到呢一個鹿頸走噶嘛，咁啊全長大概我哋22公里啦，咁原本係去鹿頸走嘅，咁但係我哋喺鹿頸走之前咧就特登兜遠咗去一個地方，嗰、那個地方就叫天池啊。天空的天系啦，咁啊祠堂嗰个祠， 好靓噶噃， 祠堂 个 祠啊， 系啊，祠堂个祠啊，咁啊嗱，你经过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就会见到一啲会经过啲沼泽嘅地方嘅，咁、啊，因为我哋又可能啱落完雨啦， 即系会湿脚啊，个对鞋会有实泥斑啊嗰啲噶啦， 污糟，只鞋系好污糟嘅，系啦，我只鞋洗咗好耐，系啦，因为我处理咗咧，好中意干净，咁啊系咁洗嗰只鞋，但系呢，即系成个泥斑嘅道路咧，你系。好难揾到一啲踩落去系唔会凹入去，即系你踩落去之后，你可能有大概三四 cm， 你个人挤咗落去嗰个泥入边嗰种感觉，系啦，然后咧只脚又好似俾啲泥笨啜住，要用力拎翻起只脚嗰只嘅感觉噶。咁但系入边咧就有一架嘅泥头车咧。零零舍舍啦，泊咗喺呢一個嘅泥瓣嘅地區嗰度， 但係荒廢咗噶咯， 荒廢咗嘅，咁啊， 生曬壽， 係啦，生曬壽，大家又可以去嗰度影相。好啦，跟住經過咗呢一個泥瓣嘅地區之後咧，你就可以去到一個叫天池嘅地方。咁我初頭諗，哦，天池都應該係好靚啊，大家想象好靚嘅位嚟嘅。原來呢個天池咧，其實佢就係、是。因為要潮退先睇到嘅，咁啊潮退嘅時候咧，佢就會零零舍舍有個位咧。凹咗入去，咁啲水咧就走唔到，就锁住咗，系一个咧，我觉得咧好似系 地盤嘅地方， 小大型啲嘅水凼咁。 系啦，我真係咁形容。我同啲隊友講，會唔搞錯？你話好靚嗰啲天池，行多幾公里入到嚟，望落去咧，只個水凼。 嗱，同埋你唔好諗住啲人咧，見到個小水凼啊、大水凼就諗住去影到天空之鏡，佢應該又做唔到呢個效果。 佢做唔到㗎， 即係好似西環碼頭嗰啲倒少少水落去影個反應嗰啲。 你見到咧，你個天池後邊咧，我見到好多嘅，係咪就係我哋平時嘅貨櫃碼頭嚟㗎？ 唔係啊，嗰邊係深圳嚟。 我已經深圳嚟㗎啦。係啊，好似個大型嘅貨櫃碼頭 㗎。係啊，深圳啊、鹽田嗰邊嗰啲地方嚟㗎，係啊。咁所以你話靚唔靚咧，就見仁見智啦。不過咧，呢個係一個幾好嘅體會。咁啊，因為有陣時行山咧，就多啲發掘一下一啲新鮮嘅路咧，對自己嚟講都係一種挑戰又好，或者唔好忘記行山嗰種樂趣咁樣咯。 聽完咧，你兩個禮拜嘅上下集嚟講咧，我都係決定咧，荔枝窩嘅小店就必到。 係 咁啊，食完個雪條之後，繼唔繼續咧？你就自己衡量你嘅體力啊，係 啦，睇翻個船期，係啊，睇翻船期，搭翻船過翻馬尿水。 你可以問翻個船期先，幾點喺荔枝窩嗰度又有船開走？咁你就可以順利咧翻翻去呢一個馬尿水啦。 去唔去沼澤攀爬樹窿就你自己決定啦。 去唔去試下個指南針？不如唔中嘅，你自己決定咯。 Yeah. 去到山嘅时候咧，有阵时唔知遇到咩事啦，咁你都要 keep on running 噶啦，走得就走啦。菅田将晖嘅作品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郭太。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Heidi，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 你把声好开心喎、啊，有咩开心事啊？ 系啊，今日我女婿啊 ，OK 仔生日啦。 哎、OK 仔啊 ，OK 仔生日快乐啊！ 喂，好啊！ 同埋補足我，補足佢太太啦， 即係你個女 女啦 ，Cookie 九月八號生日啦。 喂，佢哋呢個組合幾得意 ，Cookie 同 OK 仔呢個卡通片， 所以就變咗 OK 系啦嚇。 哦， 同埋佢哋七號又六週年結婚週年啦，又係九， 全部都係九月發生嘅事喎，嗬？ 係 咪啊？ 係啊， 咁啊開心。 所以同埋我祝埋我嗰个工人姐姐啦，佢又九月廿七号生日啦，等佢开心啲啦，因为有啲事唔开心，都想去继续好嘅。 佢识唔识听噶？你而家咁样点唱咧？你个工人 姐 姐，佢识听系嘛？佢叫咩名啊？佢叫咩名啊？ 佢叫做 Sandy。 Sandy， 生日快乐啊！ 系啊， 系啊，佢识听嘅， 所以我 遇 到佢识噶，佢喺度系啊，想去开心下啦，系啊， 系 家系，所以。 啊，咁啊，阿女婿生日咧，会唔会都庆祝到啊？而家都放宽咗少少啦。 都唔会啦，因为佢有个小朋友得十四个月。 哦，咁啊， 即系你个内孙，你有冇帮手凑啊？咁 冇啊，我一个礼拜去一次嘅啫，冇帮手凑，因为我先生中风， 哦，要照顾， 所以我都系啦，所以就 咁。我相信你每个礼拜一次去探个孙仔，就系你最开心期待嘅一日，系咪啊？ 系啊， 系咯，帮唔到手，去到凑咪帮手种佢咯。 呢叫帮手玩啊， 系啦， 帮手喺度嚟咯。佢而家啱啱开始识行，得意嘅，而家啲小朋友叻，系啊系啊，等佢哋自己一齐庆祝，睇下几时可以。疫情样样好，我哋去旅行啦。 系啊，哇，呢个一定要啊！之前有冇试过同埋女婿啊，佢哋一齐去旅行啊？ 有噶，我哋成日嗰阵时年年都去旅行 嘅。哦，咁啊好啦。 同埋咧，你个孙仔十几个月去旅行咧，哇！你开始见到佢对样嘢都充满好奇 啊， 行下摸下，当然疫情过后安全啦吓。咁你觉得系超开心啊，婆婆 喂，你女婿咧叫 OK 仔咧，咁啊系咪话喂所有嘢都 OK 噶？喂，俾多啲家用 O 唔 OK？OK 系 OK 嘅 ，OK 嘅，佢系非常之一个喺度嚟嘅。 其实听到你呢刻啊，你呢刻个嘴角都笑晒。 系啊，咁啊，希望你哋一家人去旅行啦。到时咧，女婿请啦，去欧游 O 唔 OK 啊 ？OK， 系啦，全包宴 O 唔 OK 啊 ？OK， 喂，咁啊，早晨带嚟呢一首作品啦，就系咧红雀立阿 Ken 嘅《我们都想旅行》啊，送俾你哋一家人好嘛吓？ 好啦， 好多谢晒， 多谢各位， 拜拜。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收线，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厚薄，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快乐。静静地问，从你 慢慢地回，遗憾或圆满。 哇！呢首作品咧，讲出我哋嘅心声啊， 好代表我哋嘅心声啊， 我们都想旅行啊， 系、yeah! 都想去旅行啊，轻松啊，好紧要啊，明天再见啦，拜拜。